镇压香港的示威活动，降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反问当香港警察殴打学生的时候，华府是否会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加上白宫内部有分歧，特朗普亦都可以在最后一刻否决双方已经同意的协议，都令到谈判变得复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25.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25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报27,821点，跌1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08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0.86美元，卖出1,471.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成，最近单工程起咗货，有咩好路数介绍啊？ 劳工处喺九龙湾开咗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嗰度除咗有唔同工种嘅空缺俾我哋揀之外，仲不时举办招聘会，可以即场见工添。 好啊，呢个建造业招聘中心啱晒我哋。 系啊，想知多啲可以打3428-3303问下，或者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all.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6:09，今天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卷浩在度陪住你哋嘅，一起起身啊，一起咧就翻工，翻学都系噶啦。咁啊，除咗幼稚园之外啦，咁啊，其他咧都可以翻学噶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啊，继续咧，今天啦，嚟到咧就系星期四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科学家不断咁样寻找可能，他们在很多不知道亿万分之几一入边找出这个可能，然后不断去成功。他们很爱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爱科学，爱研究，很喜欢长期在脑袋里面探索一些问题，然后很有耐心地去解决。他们都会很仔细地去观察以及搜集事实上的一些动机、动静，甚至乎所有的端倪。科学家在科学的领域上面就侦探一样，不断寻求一些新的突破。他们拥有的一股的热血，同埋相信呢，这个世界是没有可能，一定要抱住这种这么大的信念，他们才能够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一首歌曲来自叮当，幸福的可能。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天气方面是这样，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会到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话到会逐渐回升了。现在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有些人呢喜欢嗲返两杯，不过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醉酒驾驶犯法㗎嘛。咁但係有時原来都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咗，例如有啲咩呢，例如原来食咗荔枝又会发酵，跟住呢如果量度嘅时候呢就会度到你好似有酒咁样。所以啲人话到啦，哎，就算呢连埋驾驶之前荔枝都唔好食嘅，一个唔觉意呢咁惹祸上身就唔好啦。除了就是讲紧荔枝会有这个问题之外，原来有部分人都是极少数在他们身体里面就会自行去到酿酒的吧。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症叫做自动酿酒综合症，听起上来都莫名其妙。自动酿酒讲紧的就不是在这个天然环境里面，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事源就是美国一名男子在一次的驾驶入面涉嫌醉酒驾驶被捕，但是他坚称自己就没有饮酒，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会令到他进入一个醉酒的状态。这个病就是刚才讲过了，自动酿酒综合症，在个名字上面就已经理解到了，患者的体内会自行制造酒精，当决定入面的酒精浓度升高，就会形成就好像饮醉酒的情况。这个男子被捕之后坚称自己就没有饮酒了，当时的警察医生都不相信，觉得他一定是讲大话。其后经过一连串的检查之后，发现这个男仔真的患有自动酿酒综合症，体内是会自行制造酒精的。体内自行制造酒精之后，当然会增加血液的酒精浓度，原理就是消化系统入面的某一些细菌在分解碳水化合物的过程入面同时产生了乙醇，令到患者就好像饮醉酒一样。这个病呢就是常见在哪里呢？虽然罕见，但如果出现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肥胖或者就是黑龙氏症的患者入面。据讲啊，呢一名嘅男子咧喺2011年嘅时间，因为手指受伤而服用过咧就系抗生素，而自动酿酒综合症带来嘅症状，亦都咧就系当其时开始噶。其后佢联络咗唔同嘅医生啊，对呢一个叫做病症啦，有研究团队嘅，咁啊尝试就联络佢哋，睇下有冇办法去到根治。虽然呢一个病听起上嚟咧就好似好搞笑咁样啦，但系其实系一个相当危险嘅情况嚟噶。假如患者察觉不到他的病情而继续驾驶，控制大型机器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就等于就不断将自身以及身边的人陷入一个危险的火海当中。所以如果有这个叫做自动酿酒综合症，可能你连个驾驶执照都要摆低才是安全一点。 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变得看不开，oh, 爱 首歌曲嚟自一张邓紫棋版本《你把我灌醉》，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79%。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次啊，一班人佢哋食饭聚旧，其中有位男士佢唔小心啊，将一对嘅筷子嘅其中一只跌咗落地下。跌咗落地下咁点呢？佢又唔见有侍应喺侧边，于是乎佢就谂啦，唉，唔紧要啦，冇人嘅话咪自己攞住一只筷子食住先啦。佢尝试用一只筷子食饭，结果系点？大家都识得揸筷子，大家都明白。喺夹菜嘅时间，绝对可以话系比佢想象之中困难好多好多。用一对筷子食饭嘅时间，唔理系夹菜、夹肉、夹鱼、夹豆、扒饭，我哋都能够随心所欲，轻而易举做到。但系少咗一只嘅筷子，乜嘢都食唔到。理论上嚟讲，当我哋有一对嘅筷子食饭，当我哋食饭嘅量系100，我哋冇咗一只嘅筷子，咁咪减一半咯。食饭嘅量可以去到50。是不是呢？原来筷子很特别，当它没了一只的时间，它的功率不是没了一半，而是变到零，就像火车轨一样，车速不会因为这个车轨少了一边而减一半，相反它没办法再行车。所以成功并非取决于就是 IQ 和 EQ 两者其中一个，而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刻意练习成为我们终身 学习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步骤。资质加上练习，就好像一对筷子，我们才能做到出类拔萃，才能够得到成功的关键。我们常常想我们要像哪个，其实我们不需要相似任何人，我们只是需要好好地运用我们的 IQ、EQ 两者并存，不断虚心学习，我们就能够做好自己。 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一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最美的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作品来自张伟健，你爱我像谁。时间很快最会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先听听一次新闻简报，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港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晚上十一点收车。因应风险评估，元朗站下午两点起关闭，另外红磡站、大学站继续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东铁线只维持来往旺角东至罗湖及落马洲站的服务，西铁线维持来往屯门至尖东站的服务，免费接驳巴士会在朝早和傍晚繁忙时段来往大埔墟至锦上路站。另外，由于个别轻铁车站设施和信号设备被破坏，部分轻铁服务亦有所调整。今年八月被内地指控嫖娼卖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前雇员郑文杰话，拘留期间曾经被严刑逼供，又话对内地司法系统无信心，在这些可怕经历之后不会寻求司法协助。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见记者时话，在了解事实全部和确认真实性之前不会发表意见，又说自己受伤后已经向英国警方报案，鼓励郑文杰亦都应该向内地当局报案。被问到郑文杰声称是被内地当局施以酷刑，应该怎样向有关当局报案，郑若骅说一般都会有渠道去处理。美国的北韩问题特使比根表示，平壤仍未采取可核证的行动去实现无核化，呼吁北韩抓紧时机。比根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时讲话，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北韩选择无核化，又说窗口仍然打开，华府依然相信平壤可以作出这项选择。比根上个月在瑞典和北韩代表团会谈，但以破裂收场。比根说希望和北韩副外相崔善基会面，认为对方取得金正恩的信任，他和崔善基可以商讨如何落实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达成的协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性丑闻的英国安德鲁王子宣布辞任皇室职务。一名女子早前指控被爱泼斯坦有事同安德鲁王子发生性行为，安德鲁王子发表声明再次否认有不当行为，但对自己判断失当同爱泼斯坦交往深感遗憾，亦都明白爱泼斯坦自杀留低好多问题，他对受害人深表同情，如果有需要愿意协助执法部门调查。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早晨，各位听众，6:35啦，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们的。外面的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的。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儿童成长的问题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在过去一年推行一个叫做求助及亲子支援热线簿，等公众就可以举报一些怀疑的虐儿个案。他们在昨日的时间也公布了数据显示，在2018年至2019年度总共接到211宗怀疑就是虐儿的个案举报，涉及就是246名的儿童的。而在这些个案里面，当中 79% 怀疑就是施虐者就是儿童的家庭成员。防止虐待儿童会过去一年继续推行他们的计划，当然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做到防止虐待儿童的。刚才说过了，上年度就接近1200宗，有1244宗的热线举报以及就咨询，当中有211宗就怀疑的虐儿个案嚟噶，涉及246名的儿童啦。好啦，入边有28% 的儿童咧，年龄介乎3至5岁噶，其次23% 的年龄介乎就系6至8岁。中心主任就话到啦。因为呢就仲有大量嘅叫做个案隐藏喺社区入面啦，故此呢个数字呢就未能够真正反映虐儿嘅数目㗎。而喺呢211宗嘅虐儿嘅个案入面，涉及262名嘅怀疑施虐者，当中有 79% 怀疑施虐者呢就係儿童嘅家庭成员，包括父母、祖父母、姊妹、继父。其中最多嘅呢就係母亲，占咗 29%。佢哋解释啊，母亲呢就係儿童主要嘅照顾者，有时处理唔好自己嘅情绪就发泄喺孩子身上边。而父母呢係儿童最亲近嘅家庭成员。若果家长虐儿，会导致儿童对家长失去信心，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低落，人际关系都好容易出现问题㗎。同时呢，喺呢啲嘅个案入面，身体虐待嘅个案比率最高，有 53%。 其次分別就是多種的虐待，佔了 14%， 心理虐待就有 13%， 性侵犯個案有 11%。 防止虐待兒童會就指出，今年度多種的虐待個案以及心理虐待的個案數字較去年亦都有上升，分別上升50%以及上升40%。他们指出，身体虐待往往都是跟体罚有关的，可能在某一些家长用体罚的管教方式，但是现时的研究就已经指出了，体罚是会导致儿童的自信心低落，影响儿童的大脑发展，学会就以暴易暴，甚至就是亲子关系疏离，到时更加难以管教。而心理虐待的个案数字虽然呢骤眼望起上来是较低，咁但系并唔代表咧唔严重噶，佢哋就解释啦，心理虐待嘅个案啊，咁啊较难被辨识，心理虐待儿童啊，亦都咧就系令到儿童咧缺乏信心，感觉唔到咧就自己被爱噶。佢哋话到有啲嘅个案咧，咁啊有初小学生啊，父亲就以利器去到指吓佢哋嘅孩子，虽然父亲并非真正咧就想以利器伤害小朋友，咁但系小朋友已经感觉得到恐慌。其实亦都已经造成咗一个心理伤害噶啦。防止虐待儿童会嘅建议，政府探讨以及咧就实施专业人士强制性举报机制嘅可行性，设立清晰嘅儿童心理虐待法例啊，同时啊亦都设立咧就系法定嘅一个罪行啊定罪记录嘅一个查核机制，同埋咧就为性罪犯啊提供强制治疗等等嘅服务。小朋友咧就好似一张白纸咁样，佢哋会谂啲乜嘢，做啲乜嘢，讲啲乜嘢，甚至乎心入边啊，一啲好多唔同动机，亦都系因为之前接受过大人好多唔同嘅教育。小朋友有阵时做错咧，咁啊，所以家长亦都好容易就会谂成啊，系咪我管教得唔好咧？小朋友咧就要爱锡嘅，如果唔系当初咧，你系点解要即系生佢出嚟咧？系咪？所以有机会嘅时候，抽翻多啲时间，好好地同家人一齐相处，咁啊嚟得更加好，咁嚟得更加爱啦，系咪？ 我将空虚掩盖，让你伤忧郁痴情沉默。 运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我已永不共在变外。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开？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我会亲爱。 这个名字叫做黎明啊，唔使介绍你都会识佢。一首歌叫我的亲爱。今日朝头早啦，咁啊，职场 KOL 入边啦，继续邀请到咧就 Circle 上嚟同我哋讲下最近咧就摘襟章，但系一个襟章就可以慢慢令到大家咧就压力咧就消退嘅，系咩襟章？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上到嚟嘅早晨啊 ，Hello 早晨，各位早晨， 你好啊，咁啊仲系你呢个幸福摩天轮系列啦，咁我记得即系之前我哋有揾过唔同嘅襟章就系、是、成功感啦，喺生命入边揾到自己嘅强项啦，系咪先？ 意思 啦，系啦，好好地发挥啦，系咪？咁今日仲有啲乜嘢咧吓？ 漏咗一个，之前仲有 一 个 E， 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 哦、 好，今次咧就系、是一个 R 嚟嘅 ，R 系咩咧 ？Robin， 我都估到你系咁样答噶啦， 冇办法，俾你估到我都系咁样答。 不过呢样嘢你都 OK 嘅，我觉得 吓系咩嚟？ 系啊，即系你都， 哎，我知， 表现得唔错， 节奏 rhythm。 River 咩？系咩？你 OK 噶？你 rap 噶 ？rap 咁要表演下喎，梗唔系啦。 咁系咩 ？R for 咩啊 ？Stand for relationship 啊，即系人际关系啊。原来我哋讲紧话咧，头先话一路讲紧嗰个幸福摩天轮啦、啊，有五样嘢嘅。這個、呢个咧，我哋已经系第四样嘢啦，就系讲紧咧，原来不过咧，头先我哋今次系第四个分章啦、 嗯。 其实每一个咧都即系大家。环环相扣噶、嗯，即系要互相补充， 咁、哦、 就真系发挥到嗰个最大嘅能量 啦。上一个系列喺度讲龙珠嘅时候，都要 我哋要储够五 粒啦， 依家五粒贴纸系咪？ 系啦，而家储齐五个贴纸，之前储嘅齐七个龙珠啦，系咪先？ 系啊，咁所以咧，今次讲紧人际关系会容易理解啲啦、嗯，即系讲紧我哋同人之间嗰个相处啦，系要即系要点样嘅咧？因为讲紧好老土嘅，其实关系真系要建立嘅。 嗯， 咁系点样去建立？唔系话去变出嚟噶嘛？系啊，我同佢好 friend 噶，系啊好 friend， 但系你完全唔关心佢，唔联络佢。即系我话，哎呀，我好关心啊小白噶，我同佢好 friend 噶，但我对佢一无所知，系啊，唔会问候下佢嘅。即系咁嗰啲就唔系叫做真系 系啊， 即系好啦， 出嚟 hea 嘅啫嗰啲字。 哇，即系我唔敢讲添。系啦，咁咧。就所以咧喺当中咧，我哋点样维持一个正向嘅关系咧？当中系包括咗咧，我哋要真系起码我要接触下，定时定候我要接触下呢个人先啦、啊 嗯。 喂，我有啲朋友咧，就算即系嗰啲定时定候可能系长啲， 系， 但系我都会即系会搵下佢噶。喂，你近排点啊？即系衰啲，成日都讲话你有冇嘢啊？有冇穿有冇烂啊 ？OK 啊 ，OK 啊，咁样咁有啲 friend 就真系一定要定时出嚟食饭嘅，系、 嗯、 要见噶嘛，系、嗯、要有活动，要有交流噶。咁讲紧真系我哋去认真去谂翻嗰个正向嘅关系系点样去建立出嚟先啦、啊。咁喺里面仲有、啊， 我哋要有一啲嘅嘢喺里边，系咩咧？就系互相关心。 哦，啱啊！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真系要互相关心。 即系讲紧你要重新去理解翻嗰个人际关系，好似好即系人人都成日讲啦呢一样嘢。但系头先讲话一个正向关系嘅里边咧，原来我哋起码我要定时定候去关心嗰个人，要同佢有沟通先。无论你 WhatsApp 又好，最好你打个电话啦。甚至 不过而家打电话真系少啦。 系啊，因为我都成日同我啲身边嘅朋友讲、同事讲都好啦。你真系对面，我而家见到小白，同我同佢 WhatsApp。即係或者我見到嗰個朋友係唔同嘅、即係甚至乎我話我哋坐低食餐飯、飲杯嘢、即係一個鐘暢談咧，去交流近況，嗰、那個係真係有交流。 係啊，特別咧，而家好多人即係依賴咗網上邊，例如 Facebook 咁樣啦、或者其他譬如 Twitter 咁樣。我覺得喺網上邊知道嗰個人嘅近況咧，並唔代表你係同嗰個人繼續建立緊一個 好熟咯， 係啊， 同埋之前都有講， 可以九唔搭八都做朋友啊！你知網上邊 係啊， 老實講一句， 同埋之前有啲喺一啲社交平台嘅一啲網紅啦，都有分享翻咧，即係佢哋為咗要去被人認同咧，其實係假噶嘛，即係佢可能分享唔係嗰個唔係真嘅佢嘅。其實我只係想講就係話，你真係好想關心嗰個人咧，你唔可以淨係睇一幅相啦。譬如啊，你睇到我完成咗馬拉松咁樣啦，其實你可以去同我傾下偈嘅喎，即係原來我爭啲完成唔到，即係但係呢啲嘅交流唔緊要嘅，即係唔係話集中喺 可能我就快完成唔到啲比賽咁。 咁但係其實係想關注就哇，咁但係你我又欣賞翻你最尾完成到係點樣。做噶，即系你要透过再深入啲去倾啊，去想了解呢个人嘅时候，嗰、那个关系先至可以厚浓，即系可以再结实啲啊。你同呢个人 即系要互相叫做即系好坦白咁互相问候下啦。你点啊？阿 Circle 头先话斋就系有冇穿有冇烂啊？你 O 唔 OK 啊？我你可以用网上面见到嘅一啲，例如我见到 Circle 啊，去跑马拉松嘅。都可以問 Circle 啊，你真係見到真人啦，問下 Circle 你跑馬拉松點樣啊？佢分享嘅嘢咧，其實同喺網上面分享咧係唔同嘅。 係啊， 即係我喺網上面淨係見到 Circle 有幾張相 V， 然後跑緊步，但係同見到 Circle 或者好親切咁樣見到佢，因為嗰種喜悦帶出嚟嘅歡笑，而我係好實在係可以感受得到咧，都係。不一樣，係要見到面感受到對方嘅笑容咧，先至可以大家互相建立嗰個人際關係。 係啊，咁而喺個關係裏邊咧，亦都有啲即係喺個有心理學家咧，亦都提出咗啦一個水桶嘅理論啦。咁佢話啦，我哋人咧就好似一個水桶咁樣啦。咁個水桶可以係點啊？可以裝滿水啦，亦都可以係乾糖噶嘛。咁當然，如果我哋心情覺得愉快、開心嘅時候咧，咁梗係裝滿水嘅時候啦， 梗係啦。 咁但係究竟你係 水桶有陣時都會穿窿噶嘛？ 我唔諗呢樣嘢先，我假設住一個水桶係好好功能嘅，咁但係你係會去做筆水嗰個啊，攞人哋啲水啊，定係幫人哋即係淋水嗰個咧？即係你我同譬如我哋兩個即係而家傾偈咁嘅交流，究竟我係你不斷喺度筆緊我啲水啊，定係幫我滋潤緊？即係你。我就畫咧，好似咧，我唔知點解我諗起就好似神社嗰啲長樂咁樣咧，就可以筆咗啲水咧，去幫我喺我個水桶裏邊咧注水咧，即是話你喺我生命裏邊都俾到一啲正面嘅一個幫助。 但係同時咧，其實都係流向嘅，即係係真係 circle 啦，即係好似一個圓咁樣咧。我啲水可能筆咗去 circle 嗰度，但係經過 circle 嗰度流翻過嚟我呢邊咧，其實我亦都係注滿咗我自己嘅水。 係啦，咁所以咧喺嗰個溝通上面咧，我就而家講一個正面嘅三個妙法啦，就係、是、一個提醒你嘅點樣去令到我哋喺同人哋建立關係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即係好啲嘅提醒啦，同埋會好啲。咁第一咧就係、是、你要有個掣啊。stop 即系要揿停嘅，揿个鼻哥咁样系嘛？你要检讨下自己有阵时咧，会唔会都有一啲习惯咧，冲口而出系会批评咗人哋啊，或者标签咗人哋啊，即系会令到人哋唔舒服嘅一个说话咧，可能你为佢好嘅，系啊，平浩你个头发。咁喎， 係咯 係咯，但可能佢會唔開心， 又或者亂咁幫我改翻，肥白咁樣， 係啊，唔係小白大咁你要 review 下自己有冇一啲咁樣嘅特質咧，咁就要有個禁停嘅掣咧 ，stop 啦， 即係唔好開口得罪人啦，第一樣嘢就 係啊，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第二咧就係話你要學識 我要在你身上咧，即係學識一些好的嘢，我要話翻俾你聽咯。即係喺個關係上面咧， 互相學習 係啦。我譬如我會見到我從小白身上，我會學到啲咩咧？哦，佢好有禮貌嘅，工作好認真嘅。够啦，两样嘅啦，讲住两样嘢先。咁咧，你咁呢个咧，自然就你会提醒到我要喺每一个朋友啦，试下咧，你揾到一样好嘅嘢啊，即系可能你有啲人 学咗佢， 你哋记住啦，挂在口边就话，我一见到小白咧，我就谂起，嗯，佢做嘢好认真嘅。 嗯， 咁你明明你个关系，即系你沟通嘅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好正面嘅一个睇法喺、 哦，即系亦都可以帮喺朋友喺自己心目当中。建立一種好特別的記號或者形象， 係啊係啊，我有個小水點喺度寫住認真咁樣，小白咁，因為你而家個社會咁嘅環境咧，你好容易跌咗落去咧，就會見到小白仔諗到啲衰嘢或者係一啲負面啲嘢評論啊咁樣啦。咁、 哦、 我諗呢一個辦法都可以令到我哋個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嗰個可以扣連翻咯，唔好話跌落去，我淨係諗到一啲唔好嘅嘢咯。我都想俾一個方法，大家去重新點樣去建立翻同人嗰個關係嘅好喎。係、啊，咁你嘗試去諗翻嗰個人嘅好嘅嘢啊，一樣啊，貼翻個水點喺度咯。 啱嘅，啱嘅，咁、啊、有個好嘅人際關係嘅話咧，咁我諗。你唔使日日喺度好猛姜咁啊，周圍嬲人啦、啊， 或者就係諗你唔好嘅嘢。係 嬲人咧，其實好嘥時間，好嘥心力噶。 所以第三樣嘢咧，就係你都要發揮自己強項啊。如果譬如你社交啊，頭先話你譬如朋友話我嘅親和力強啲啊，你揾翻自己強項嗰樣嘢去同人哋相處，去運用翻出嚟。我諗你喺同人哋相處之間咧，都會。順暢一啲 係嘛？ 係啊，提醒自己 係就好啦。咁啊， 三秒法， 記住三秒法 就係可以攞埋個貼紙啦。 係啦，咁啊，人際關係嘅貼紙係咪？ 係啦， 好啦，唔該曬 Circle， 拜 拜。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有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吓，咁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琴日咧就讲咗朝头早啊，究竟咧跑步嘅时候有啲咩好处啦，咁啊唔知今日你咧有冇贯彻咁样实行一下咧？朝头早就去做呢个晨跑啦。啊！晨光第一跑啊，咁啊，唔知呢个运动帮唔帮到你啦？咁啊， 讲话自己啊，朝头早 系啦，咁啊，讲到咧，除咗跑步啊，仲可以叫做做其他运动去令到自己咧就可以减下肥啦。系啦，唔系咁。另外咧，飲食都係好緊要嘅。好多專業嗰啲健身教練咧都有講啊，話運動咧就佔30%-40%嘅啫，其他嗰啲60%啊、70%咧就係靠咧自己好好咁樣控制飲食。咁啊，究竟啊，一個現代嘅男人啊，一日咧究竟應該攝取幾多卡路里咧先係理想嘅咧？咁啊， 輕鬆啲啦。 今日係啦，我揾嚟呢個調查咧就 focus 係男人啊，咁啊放心咁啊平權。嘅，听日啊揾啲关女人嘅嘢嚟讲下啦。咁啊，我同阿小白都系男人，系咪啊？马佬嘅围埋坐下，睇下讲下自己点样啊，可以减咗肚腩啊，或者咧冇肚腩咁样啦。喂，根据咧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咧参考嘅数字咧，一名啊体重65公斤嘅男性啊，65公斤就即系正常体重嚟嘅。啊，咁啊，以轻度运动量计算咧，叫做18至30岁咧，每日啊需要嘅卡路里咧就系2400卡路里嘅。咁如果你系多过咧2400卡路里咧，喺呢个年纪嗰度 摄取多过 吓，系啦，摄取唔系系需要， 唔系我意思系摄取多过2400个卡路里， 就 系 多咗啦， 肥啦， 系啦，就系多咗啊，系就系多咗啦。咁即系譬如你话喂摄取4000卡路里咧，咁你就自己减翻啦。咁或者点样减咧？就系、是、你用翻啲运动去消耗翻咧，就可以 balance 翻。其实所有嘢都系计数嘅啫。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要去食饭嘅时候咧， 系 当你开始去到另一个境界，嗰个境界叫做计卡路里嘅境界。 系啊， 你发觉基本上市面上嘅嘢大部分90%咧， 系。 你都係得個體字， 所以都係翻屋企食。屋企咧就容易計啲啊，喺計算卡路里嗰度啊。所以好多朋友仔咧想練大隻啊，或者咧想 keep fit 咧，都自己預備飯盒嘅。同埋依家坊間又多咗好多真空包裝嗰啲烚雞肉嗰啲咧。 哦，係啊，係啊，係啊， 黑椒雞肉啊咁樣，好多唔同味道，我都有試下。咁啊好啦，你話喂，咁30歲以上係點啊？咁啊當然啦，30歲至60歲嘅男士咧就新陳代謝較低啦。咁样，咁即系意思咧，你所摄取嘅卡路里咧就再要低啲咁啊！即系其实你系用到2300个卡路里 嘅，都咁多啊！我用2100啫， 我都系嘅。成年到咗30岁以上，你有好多嘢谂噶嘛，即系谂下点样供楼啊，系啊， 嗰度又消耗咗啲卡路里， 生儿育女啊，系啊，嗰啲类似嗰啲嘢，你又多咗其他嘢谂，所以咧，香港成年男人嘅超重比例咧就都几高下嘅， 系 啊，不过咧卫生署咧呢、這个数字咧已经系去到2016年噶啦，咁啊近几年咧就揾唔到一啲参考嘅数字啊，根据卫生署咧2016年咧统计嘅资料咧，只有44% 嘅成年男人嘅体重咧系适中嘅啫，有一半嘅男人咧都系超重同埋肥胖嘅，更加咧有28% 嘅成年男人咧更加列入咧超级肥胖嘅范围， 系咪即系我哋平时食嘅食物嗰个品种啊？都几有关 系。系啊，因为咧， 香港人中意打边炉。 系啦，有三样嘢系致肥嘅。第一咧就系茶餐厅嘅早餐啦，第二咧就系饮茶啦，第三咧就系打边炉啦。就係呢三樣嘢啦，你記住，如果你少食呢幾樣嘢，就可以叫做喺食物嗰度 control 一下啦，控制一下啦。再講多一次，第一咧就係茶餐廳， 茶餐廳 第二咧就係飲茶， 飲茶 係啦。第三咧就係呢個打邊爐。 我講樣嘢俾你聽啊， 你做曬係咪？ 爹哋好中意飲茶 嘅，係咪？爹哋天生麗質難自棄啊嘛，佢人嘅體質又唔同嘅，有啲朋友即係食極都唔肥啊嘛。我都識啲咁嘅， 咪就係 Didi 咯，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因人而異嘅。咁呢個報告亦都係focus 喺男士嗰度啦。咁所以大家男士們啊，留意翻，唔好變肥佬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啊，梗系揾啊美艳动人嘅 Didi， 食极都唔肥嘅 Didi 上嚟讲下交通先啦。 早晨啊，咁客气啊，晨早流流。 系事实啊嘛，事实就唔怕讲啊，系咪？ 即系个社会。 你仲争我哋张相啊？ 讲下好说话，开心啲啊。 咁啊系，大家正面啲，正能量会开心啲嘅。OK， 咁啊，今朝都好多交通消息同大家讲啊，大家留心住啦。咁先讲中交通意外先，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啊，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旺角挤塞噶，排到丽港。港城啦，就系官绕去旺角喺九龙面粉厂中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噶。咁另外继续提你啊，港铁咧就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咧暂停服务噶。咁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仍然关闭。另外比较留意啊，元朗站咧会喺今日下昼两点钟关闭噶，元朗站下昼两点钟会关闭噶。咁港铁咧各线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路线啦，咁啊暂定先啦，都系今晚十一点钟结束啦。咁而轻铁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噶，咁761P、751、614同埋614P 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啦。其他轻铁嘅路线咧维持不变嘅，咁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啦。咁封路方面咧，继续同大家讲嘅喺九龙区啊，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漆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漆咸道南啦、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都系封咗噶。咁另外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开始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东隧咧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嘅。咁提一提大家啲免费接驳巴士同埋渡轮啦吓，免费接驳巴士咁就系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啦，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噶。咁另外运输处咧都开咗三条嘅特别巴士路线啊。咁大家听一听啦，九巴嘅特别路线六号 M 啦，就系来往九龙城码头至到何文田站，系循环线嚟嘅，咁即系上下午嘅繁忙时间先至有嘅啫。咁另外一条路线82号 D 就系由白石角会经科学园啊，来往大围站。咁另外呢一條 274S 咧比較特別，因為頭先嗰兩條咧淨係上午同埋下午繁忙時間有啦。咁但係呢一條咧就係上午九點至到下午嘅七點鐘啊，即係呢個時間比較長噶，就係來往大埔墟站同埋烏溪沙站噶，會途經香港科學園啦。咁我頭先講嗰啲咧，可能大家聽唔清楚咧，都可以上運輸署網頁咧睇得清清楚楚嘅。咁仲有一條渡輪服務啦，咁大家琴日都應該知道，咁再提一提你啦，就係紅磡南啦，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公眾碼頭，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啦，近住金紫荆广场。咁呢一个渡轮服务咧，就系服务时间咧由早上嘅七点至到晚上嘅七点钟嘅。 系哇，港铁都几得意嘅。咁啊，呢个元朗站两点钟封闭咧，我又即刻睇一睇啊，唔通今日21号？哎呀，真系，好似一个闹钟咁样提一提我。喂，即系佢做呢个举动咧，反而令我知道，哎，原来21号咯。咁啊，出粮咯，粮尾啊，几有趣。啊！呢啲舉動都真係好啊！咁啊，唔該曬 Didi 啊， 好 ，thank you， 唔該曬 Didi。咁啊，另外天氣方面，你有彭爺爺喺出邊，早晨，彭爺爺， 彭爺早晨， 不如早晨，小白早晨啊，歐早晨，咁多位晨光啊，聽眾啊，今日咧星期四咧，哇喺外邊咧七點零鐘咧，依家嗰個嘅天氣嗰個感覺咧，令你個體感咧都有一種咧，即係。有涼快嘅感覺嚇，即雖然咧，依家咧我見到就呢個外邊咧個太陽已經出咗嚟㗎啦，哇，都殘得幾緊要嚇 ，spotlight 咁樣喎， 係啊 ，spotlight 咁樣啊，啊，不過真係唔同啲嘅，即夏天嘅陽光啦，同呢一個嘅秋冬時節咧嗰個嘅日光咧，就算個太陽即係走曬出嚟咧，個感覺咧都係不一樣嘅，即係呢個時候咧秋冬時節咧嗰個陽光就算咧曬到正咧。你都唔會有嗰種咧好熾熱嘅感覺嘅， 温暖感覺係嘛？ 係啊，即係有種和暖啦，係、 哎、 和暖嘅感覺，唔會你覺得咧有殺傷力嘅，即係刺痛你嘅皮膚咁嘅嚇。咁啊，再加埋咧就即係外邊咧嗰個嘅體感嘅 空氣咧真係有啲涼涼地咁嘅感覺，咁所以就更加緩和咗嗰種咧熾熱感啦，咁啊冇咗呢種感覺，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喺路面度行走嘅時候或者等車嘅時候咧都會係舒服一啲啦，冇咁辛苦啦。 明白。 同埋今朝早咧。做乜好講咩？ 係啊，講啦講啦，我哋講啦。 咁好啦，唔講啦。 好啦 ，OK， 好，拜拜。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日間咧就乾燥嘅。而家室外温係19度，相對濕度76%噶。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啦嚇。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请嚟大壮咪啊，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 今朝早嚟嘅时候交通好似唔系几畅顺， 唉，呢几招都系噶啦，尤其是你知道啦，芭比嚟你柜台啊，附近系两大啊专上学院，呢、个浸大啊同埋城大嘅势力范围嚟噶嘛， 系， 咁所以唔多唔少咧都要同啲其他啲街坊啊司机一齐喺度。是不是叫什么和你等啊和你塞啊和你猛啊、不过始终都要到的就到了。不过到到的呢就是 arrival of the fittest。你要懂得怎样可以在没有交通灯啊没有这个人去指挥交通的情况之下呢前进、去到这些所谓 conflicting 啊这些路口啊即是照啲交通灯的专家讲啊咁呢就变咗没有交通灯的情况之下呢就大家可能要搞低玻璃啦，即系递定手啊，大家慢慢行啦。我翻翻原始社会咁咯， 系咯。 而且仲有街上好多咧拆出嚟嗰啲砖啊，虽然有啲人士咧已经将佢搬埋一边啦，咁、但系仲有啲沧海遗珠噶嘛， 系 啊，咁啊即系唔觉意咧就会坑一坑咁样，咁、你见到啲水炮车啊，仲系。嗰只叫咩锐武啊，装甲车都要搞到爆胎，何况我哋啲民用版咧？ 系啊。 另一方面咧，就警方咧都有同各大大专院校啦，先就系中大，后来咧就理大啦吓，就进行咗好多嘅角力啊。角力还角力啦，咁一边可以出到成咁多嘅燃烧弹系嘛？呢啲什么俄罗斯夫鸡尾酒啊？哇！死得人噶真系。咁另外一边咧就将啲催泪弹咧打到成千几个。好似啲樓價咁啊！以前咧就好似幾千蚊一尺咧，就已經覺得好貴。而家咧本來就一百幾個催淚彈已經哗哗聲。 係 而家千幾粒呢啲催淚彈發出咧，都似平常事啊嘛。咁至於啲化學物質啊，會唔會污染各樣咧，就唔知啦。不過就係咁多。如果真係大學生，咦？其實呢啲係大專學校嚟㗎，點解好似變咗兵工廠啊？唔係變咗明明送個細路仔去讀書㗎。點解佢送咗去啲名校西點軍校，定係黃埔軍校咧？但如果讀軍校，咪應該有得調翻住啲 allowance 攞翻嚟啊？我記得咧就係睇翻話晚清嘅時候咧，就唔知關唔關洋務運動事啦，就話送咗一班精英嗰啲細路咧，就去美國讀書，原意咧想讀呢啲炮兵開大炮嘅學校嘅，點知嗰邊好似唔係點肯，咁啊送咗讀啲文化嘅大學，嗰啲叫咩史丹福啊？哈佛啊，搞到清廷啊，即系唔系 Dragonfly 啊，即系嗰个清政府咧好不满添。但系读出嚟啲细路咧，好多真系精英嚟噶，詹天佑咧就其中一个啦。咁今时今日好似调翻转，明明送咗去文化大学噶，点解会有军事学院嘅？好似 Sanders 咁嘅样吓，可能啲家长嘅同校方咧倾倾啊。最近呢亦咧就好多人士咧就被拘捕啦。第一样嘢我就唔好理解咧，就系话其实。理工大學裏面即係嘅人士出翻嚟咧，就要馬上被拘捕啦。佢哋做嘅嘢啱唔啱咧？當然大家有目共睹。不過咧，以法論法咧，就話係唔係話所有嘅人出到嚟咧，即係警方都有個合理嘅權力去拘捕咧？咁呢個本身應該係睇證據嘅。因為要合理懷疑噶嘛。 係啊。 即係打趣嚟講，就係咪所有喺裏面嘅人咧，都可以被視為咧係犯罪者，或者係甚至係叫暴徒咧？ 都未必嘅，我估。 喺香港法律嚟講咧，有某些特定的情况，譬如说有些叫赌博场所啊，如果是警方申请到一张搜查令，根据有这张搜查令的出现呢，就可以有个推定呢，就说所有里面的人呢都是赌钱的参与赌博的人，当然他们有权推翻啦。 如果不小心送外卖那个都计埋。 没错啦，以往我一见到这个这饭的时候呢，就想起咦，那个刚送了两碗云吞面上去，警察先生来到不知道你是不是送完之后赌回两手的嘛。 哦。 但是怎么都好啦，至于这个暴动啊或者是公安法里面呢，就没有说将一个地域呢 是有咁嘅界定嘅。咁、 嗯、 啊，当然啦，就打趣嘅啫吓。如果佢哋全部都换晒泳装行出嚟，身上冇肌肉嘅，系咪都可以有合理怀疑咧？咁呢个就系、是、啊笑话嚟嘅啫。不过的而且确咧，呢两晚啊，尤其是喺七咸道南咧，同埋柯士甸道啊，嗰、那个交界嗰处咧吓，警方同啲理大或者系支持理大嗰啲人士咧。發生嗰啲衝突裏邊咧，係拉咗好多人，嚇咁、啊、結果半夜三更咧都要走去尖沙咀差館，因為嗰啲人話佢嘅親戚被捕啊，咁、 嗯、 啊要碌曬啲人情卡咧，都話要去睇睇佢， 就要揾你啦。 今日都好嘅，因為都心癢癢，想唔敢零距離、近距離睇下啲戰場嚇、啊。平時喺電視睇得多啦，咁啊自己睇下點嘅樣咧，咁嘅樣。咁啊的而且確咧係誒惹人震驚嘅、 嗯。 不過去到個警署門口咧，啊發現原來警署變咗乜嘢咧？知唔知啦？ 變咗乜嘢啊？ 啊就啲、是、家長啊，尋親中心啊。 哦。 搞到嗰個警察叔叔咧，就要拿住一大塊榜，好似啲人去睇榜咁。啊。啊咩名啊咁樣，咁啊揾一輪。有啦，誒、喺我哋嗰處啊，放心啦，家長就唔見得嘅咁嘅樣嚇。嗯啊咁一個二個咧，好多憂心重重嘅阿爸阿媽咧，就喺度排曬隊。咁、 嗯、 仲有好多咧，就唔知咩人士啦，奇奇特特咁嘅樣喺附近。咁所以咧，就係、是、就算係做法律探訪咧，都俾人打量一番。咁、 嗯、 自不然警署上面咧，亦都有啲阿蛇咧喺上面啊望落嚟啦，夠唔夠電筒照下啦咁樣。嗯，香港變咗乜嘢樣嘅？咁啊～走嘅時候咧，仲理氣喎。 點解啊？ 因為本來咧街邊咧夜晚係冇人夠膽咧用嗰啲咪標位嘅啦嘛。咁啊，真係咁多十年嚟咧未試過咁容易喺尖嘴嗰頭咧拍到車有咪標。咁、 啊、 拍完之後咧，啊翻嚟攞車咧就有多少知錯啊？走咧原來有困難。 做咩？好擠迫咩？周圍 後邊好多擠迫嘅磚頭咧、 哦， 已經封咗條路。今日揸去前面咧，又有砖头封路， 嗯哎、 好彩有条宝灵街通翻落去下边走得啫，唔系咧就真系沧海遗车，听日先翻嚟攞。 我几惊你话你要落车搬开佢，你知你噶啦，年纪唔细噶啦，千祈唔好搬啊，知唔知啊？ 系唔系净系健康问题啊？ 嗯、 好似喺画面度见到啊，有啲街坊啊出嚟啊，成班去搬下砖咧，哇！嗰啲黑衣人员出嚟会干涉唔止、啊。仲係飽以老拳喎，喂，捱唔起啊，打兩錘，咁要靠啲防暴警察出翻嚟咧，先至救得翻出嚟。唉，我點會做啲咁嘢啊？唔好話我哋自己啲普通市民啦、啊，即使啊解放軍咧走出嚟著條短衫短褲，話都明冇武器噶啦。咁啊，做完呢啲搬磚嘅行動咧，都俾人批評喎、啊。 嗯， 啊呢樣嘢我啊覺得真係有點拿過啦。 嗯， 咁啊睇到啊立會議員咧，雖然係行家，阿郭議員就話咧，喂呢、這個違反。什么驻军法啊，咁啊数咗好多条文啦，大家自己睇报纸见到啦，第几条第几条基本法咁样。咁但系除咗和理非呢三个字我唔明之外咧，法理情呢三个字咧，我就略略有啲睇法噶。咁、 嗯 啊、的而且确咧，我哋根据翻基本法咧，解放军系驻守咗喺度嘅。咁、 嗯、 虽然就话咧系国家自己咧系俾军饷，咁佢哋自己就系纯粹摆喺度嘅啫。咁、 嗯、 当然咧，除咗防务之外咧，就唔应该参与其他嘢。咁但係係咪咁去理解呢？嗱，譬如好多時我哋見到啲軍車呢都有因為啲軍營調動啦，我相信呢就喺高速公路見到行駛成架車都係軍隊。 係。 咁大吉利時啊，唔係冇發生㗎嘛，不過就絕對唔希望發生啦、 嗯。 有時候有啲大型嘅交通意外、 嗯 啊、簡單講一架雙型巴士。係、啊。有時候出咗事。真係叫做喺畫面見過啦，死傷沉寂。 嗯。 咁塞咗車唔行得。咁你叫啲解放軍做乜嘢呢？佢留喺架车度，大家叫埋只手喺度睇。 望， 如果咁嘅画面出现咧，我谂遭受非议咧系更加多过咧。佢走落车咧系帮手救人， 嗯、 帮手抬起啲车啊。黄金即系三分钟、五分钟定系几多时间里边，即系将嗰啲砸住啲人嗰啲车搬起。唔、 嗯、 通你又话佢违反咗呢个什么驻军法啊？系、 嗯、 嘛？谂谂先讲啦。虽然我知道今日咧就话要喺立会嗰度咧紧急讨论。咁大家大方向就係係咪合法合情合理呢係嘛、 嗯？ 大家人人心中有把尺，自己量度下啦。 會唔會有人都仲係會覺得，如果呢個情況嘅話，應該係佢哋幫手打電話去報案中心咧嚇？ 啊，即係咁多人一齊打，我試下。唉，當然你話咧，佢哋係咪真係出嚟做 show 或者有冇統戰嘅意識啊？另外一樣嘢啦、 嗯。 啊，當然我都認為咧，嗰個帶隊嘅咧，可能講少句説話。唔需要話俾我哋聽咧，有市民鼓掌去支持佢哋、 嗯 啊，因為即係有性嘅、有 sense 嘅香港人咧，係 我哋嘅大部分人嚟噶嘛，我哋见到就知道乜嘢系啱，乜嘢系啱噶啦。不过成个星期里边咧，我觉得最严重嘅事情咧，就系当高等法院原讼庭咧就住啊一班呢啲叫做民主什么嘅申请嘅司法复核咧，就是、就住呢个蒙面法咧，就话佢不合法。 系 啊呢样嘢咧，啊呢个法庭啊做咗决定。咁而呢次特別地咧，就法院咧係揾咗兩位咧係高等法院法官一齊去聽嘅，聽一個咁嘅所謂用國內嘅説法一審啊，即係第一次去嘅聆訊啦。兩位法官咧被視為都係有聰明才智嘅人嚟嘅，咁但係出咗個判決咧，當然有人高興，有人唔高興啦。但係唔高興呢方咧點都好咧，我就希望佢哋係用翻法律嘅程序去做。呢、這個係香港不嬲嘅習慣，我哋嗰個生活係咁嘅樣嘅。就如果國內譬如法工委咁樣咧，要法工咧咁樣話咧，就係、是、影響咗我哋嗰個法治嘅概念啊嘛。好話唔好聽咧，過往就算係譬如自己檢控又好，去抗辯又好，判咗出嚟嚇，唔係好滿意喎。就算嚇、啊，即係講得誇張啲，個心裏邊咧同你一齊嘅一樣咧，頂住條氣啊，你都唔會講出聲。 係啊， 啊，你可能真係要接受訪問，都係會話我哋尊重法庭嘅裁決，不過我哋都會咧係研究一下嗰啲判詞，睇下會唔會有下一步嘅動作。點解咁講咧？唔通真係話同個法官 friend 啊，或者忌啲乜嘢唔講咩？而係你尊重呢個法庭，尊重翻個制度，亦都即係尊重翻你自己。啊，呢個我哋嘅遊戲規則嚇，唔好去猜测，因为佢都有成百几页嘅判词，里边都分析咗好多嘢，包括话呢啲所谓规例啊，同埋条例啊，互相个比较啊。咁如果你需要系批评嘅话，既然大家都系喺法律界度操作嘅咧，可以佢攞里边嘅理据出嚟去讨论，学术讨论，话俾香港人听，佢哋点解觉得唔妥？但就唔系，哇！那个决定咁样唔得点啊？有乜事要拎去俾佢老细吓、啊？佢话咁呢个咧？听落去咧，就系唔系一个合情、合理、合法概念嚟嘅。 系啦，关于法律嘅嘢咧，就真系我哋都要多多学习啊！咁啊，下个礼拜再请教大壮威你咯。今次仲唔该晒你， 唔该芭比。 晨光大学 系啦，下个礼拜再上大壮威呢堂啊！而家室外温系19度嘅，咁啊，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会见上星期被示威者包围的时候被推跌受伤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再次转达中央和国务院的慰问，祝愿郑若骅早日康复。刘晓明说，事件表明反中乱港分子已经将黑手伸出境外，希望国际社会认清香港事态实质，提清楚香港极端暴力犯罪分子的本质。郑若骅感谢关心和支持，并且感谢使馆提供协助，说反中乱港分子对他围堵袭击，将他推倒，导致他手部骨折，充分暴露他们希望透过暴力恐吓实现险恶目的的企图，他们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郑若骅说，左手手腕部分甩臼，要用钛金属板和骨钉固定骨折的部分，又引述医生说，左手将会未能够正常运作最少3个月至1年，未来亦都可能要做手术。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7票对1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抑或利用否决权否决法案。特朗普一直未有明确表态。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的特殊地位等的待遇。众议院同一日又通过法案，要求定期评估香港特殊金融地位。继续有示威者留守理工大学，相信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一个留守了5日的女大学生说，身体精神状况良好，食物也充足，说挨得几耐得几耐。他说有同家人保持联络，家人好支持他的决定。被问到会不会逃离校园或者留守至警方解封校园，他说要考虑风险，又说警方派出很多疑似便衣在校园搜捕示威者。现阶段是比拼哪个的意志力更加强。 形容虽然警方有很多权力为所欲为，但认为蚂蚁都可以杀死大象。这个女大学生又说，警方每晚都用强光照射留守者，并且播放讽刺性的歌曲。留守者曾经用很多方法都没办法逃走，令很多人情绪崩溃。他对有人选择离开表示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继续同中国磋商，双方正是努力达成首阶段的贸易协议，强调中方希望达成协议。问题是他是不是都想，因为他喜欢现在的情况。路透社引述贸易专家和接近白宫人士报道，随着北京要求华府削减更加多的关税，以及特朗普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中美可能要推迟到明年才能够完成首阶段协议。专家又说，北京正指挥武力镇压香港的示威活动，降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反问当香港警察殴打学生的时候，华府是不是会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加上白宫内部有分歧，特朗普都可以在最后一刻否决双方已经同意的协议，都令到谈判变得复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铁啊，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旺角东站咧暂停服务噶，咁而红磡站同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咁另外啦，元朗站啦会喺下昼2点关闭噶。咁港铁各线其余车站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而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啦，同埋614P 线要改道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啦维持不变，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另外啦，免费接驳巴士咧就系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啦，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噶。咁九龙区咧都仍然有封路噶，咁包括系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红磡方向啦，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漆咸道南、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啦，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咁渡船街啊、佐敦道啊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再提一提你啦，有免费渡轮服务咧，就系喺红磡南嘅渡轮码头啦，至到湾仔嘅公众码头啦，近住金紫荆广场。另外就九龙城码头各嘅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嘅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咁服务时间咧就会由而家咧至到晚上嘅7点。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噶。隧道方面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对出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狮隧出翻九龙，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噶，咁喺路面方面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窝村。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同埋东隧方向啦，而家咧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嘅。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咧有宗交通意外啱啱收到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星中心就出咧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这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 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38啊，出边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睇到啲商场咧都已经有圣诞嘅装饰咯，咁、上个礼拜六日已经见到啊，有啲亲子主打嘅商场咧已经变晒，哇、唔同嘅卡通人物咧有圣诞树咁样啊，咁啊提你啦，圣诞节要消费啦，圣诞节都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啊，圣诞节方面有些朋友都很期待圣诞老人会不会送礼物啊，会不会呢覆一张圣诞卡给他啊，所以呢都有有些方法可以寄啲圣诞卡给圣诞老人嘅， 寄 系啦， 芬兰。 有好多方法嘅、 啊 哎。轉個頭先講，如果香港嗰、那個，咁、講下呢個美國啊，郵政署啦 ，USPS， 咁啊，星期一咧已經啊啟動咗咧第一次嘅網上啊全國性嘅聖誕老人行動啦，希望有心人咧能夠啊為有需要嘅孩童咧完成心願啦，再由咧郵政署咧將禮物送到喺佢哋嘅手上邊嘅。咁、那個運作係點咧？睇下美國方面點去運作啊！亦都睇下香港方面有冇得咧，个邮政署咧可以啊，或者邮政局啊，可以攞嚟借镜一下。咁啊，美国方面咧 ，USPS 咧就会喺佢哋嘅官方网站啦，登出咧唔同孩子寄俾亲爱的圣诞老人嘅信件，一定要加亲爱的嘅咁、有个亲爱的嘅交通要报道一下先，唔该 Didi。 即刻睇睇呢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咁啊，观塘线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以及按动紧急制的事件，列车服务就受到阻延的，请乘客就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讲多次，观塘线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以及按动紧急制的事件，大家要留意着这个列车服务受阻的问题。 不知道车门受阻大家是不是 make a wish， 希望架车快点可以开通去到想去的目的地。继续讲这个美国邮政署的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头先都讲到啦，就系喂收集一下啲小朋友啲愿望先，跟住咧就再啊，俾啲大人咧可以有机会达成一啲咧小朋友嘅愿望，咁啊，啲细路仔会写信俾圣诞老人啦，咁啊，信入边咧就会有啲圣诞愿望，包括咧好得意嘅一啲积木玩具啦，咁有啲咧又会比较心头高一啲嘅，想要一部智能电话啦，咁样啊吓，咁啊。亦都咧有啲人希望咧得到一件咧温暖嘅外套，咁啊有啲人咧就諗住咧啊食一个咧好好食嘅朱古力批咁样吓嗱。呢啲都系一啲 其 实 好多都唔系话好复杂嘅愿望嚟嘅， 唔复杂，细路仔嘅世界好简单嘅啫。系咯，咁你想食一个朱古力？ 我翻去又问一下阿仔仔，到底佢圣诞愿望想要啲咩先？ 哦，你但系你问完 嗰啲即刻实现佢嘛，可以即系留翻圣诞节实现佢，令个人好有满足感噶。 系啊，咁啊问完之后记得。真係實現得到，希望佢亦都講到一個實現得到㗎啦。咁、如果佢話， 爸爸我想买起香港咁样，你做唔到啦。 咁咪做个模型俾佢咯。 哦， 做个香港模型俾佢咯，系咪？ 好， 系嘛？细路仔有阵时啫， 香港嘅 翻细路仔嘅角度。 系咁，好啊， 系咪？ 你哋喜欢啦，即系啲爹哋妈咪点氹啲细路仔，你哋有你哋嘅方法噶啦。我啊实际啲，如果有个爸爸可以买起个香港，都几好，系啊，咁啊令到成个香港可以啊畅顺一啲啦。 冇办法啦，非卖品啊，香港系。 咁计啦，每个人都独特嘅啊，喺香港嗰度，你话买就买，系咪先？咁啊，讲翻呢个圣诞老人嘅愿望啦，咁有啲细路仔咧就好简单嘅。希望世界和平啊，少啲戰爭啊咁樣。 但呢個都好難做到。 呢個就係最難做到，相對一個朱古力 批。咁多年以嚟，係咪由我細個經常都會有睇到，譬如中東嘅問題啊，係咪先？咁 同埋今次因為打仗啊，唔使飛機大炮，打貿易戰都夠你煩啦。 撳個掣又飛核彈咁樣，聽到個人都驚。 好啦，咁啊，有啲小朋友啊。簡單啲嘅，希望一部遊戲機咁啊！美國嘅民眾咧可以透過咧瀏覽一啲信件啦，自行選擇咧為到邊一個小朋友咧完成佢哋嘅心願，並且咧將禮物咧包好之後咧再匿名啊捐俾呢個郵政局嘅呀，個大前提係匿名。就唔係咧話捐咗錢捐咗嘢嗰個人咧要喂你記得 mention 翻咧我係通呢量啊或者通呢張啊通呢 chain 啊咁樣即唔需要 mention 嘅就真係咧啊有心人咁樣啊好似嗰啲慈善節目咁樣有心人500蚊。无名氏 啊， 匿名氏500蚊， 其 实 个感觉仲更加似圣诞老人。 系啊， 个感觉系咪先？ 我都想参与添，搞到系好似突然间有一个爱心勃发咁样。喂，原来咧呢个圣诞老人行动咧超耐历史噶咯，1912年咧已经开始啦，即系 成百年， 100年咯，系咯，2019去咗百几年啦， 系咯，有100年 以上啊吓，咁啊，美国嘅邮政署咧前年就喺纽约咧就举办活动，咁啊，今年咧就首次咧普及去到咧全国啊多个城市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因为入边其实都衍生咗几多嘅行政费用嘅，咁你要搞个网站啦，要收集啦啲信件啦，跟住咧。仲要应标完咧，你要即刻揿。如果唔系咧，你到时有个细路仔话我想要部智能手机，跟住咧，哇，有10个有心人咧，都觉得啊，想俾部智能手机佢，错 误分配咗啲资源 啦，又唔得。到时咧，即系美国嘅邮政署咧，就有10部智能手机咧，但系得一个细路仔想要咧，咁啊麻烦啦，嗰9部咁点咧？捐咗佢又唔系，跟住即系总之有好多呢啲讨论咯，所以入边咧都牵涉好多咧唔同嘅一啲工作嘅，咁啊辛苦嗰啲邮差叔叔啦，我自己又觉得邮差叔叔先系咧真真正正嘅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节嘅工作量佢哋会。好多做好多， 佢哋孭住个咁大嘅袋咧，我细个成日都觉得真系好似邮差，即系好似圣诞老人嘅邮差叔叔。 系啊，咁好啦，咁啊讲翻香港圣诞老人系点咧？咁啊，香港嘅邮政署咧，每逢圣诞节咧，亦都会收到咧超过10000张嘅寄俾圣诞老人嘅信件啦，同埋圣诞卡啦，并且设有咧圣诞卡咧回复服务啊。咁啊 random 噶系嘛？定系 有啲记者朋友问啦，问喂香港邮政。咁啊，电话又被转驳到边度咧？1823，咁啊，好正常啊。 咁我直接打1823都得啦。 系啦，所以你如果想回，即系寄咗信俾圣诞老人，你想问一下点样咧，都打1823。咁啊，当时嘅职员咧就回复咧呢个记者咧就话，参考翻咧2017年咧嘅本地节邮时间咧，大概系12月20号。嗱，每年都唔同噶吓，每年都唔同啊吓。咁大家keep update 住喺呢个香港邮政 嘅， 系啦咁样啊吓。咁大概啦，12月20号咁样。但如果市民咧想增加喺圣诞前夕收到圣诞卡嘅回复嘅机会咧，就建议喺12月14号之前咧就寄出一张圣诞卡俾香港嘅圣诞老人啦。咁啊，据职员估计咧，今年同往年一样啦，会进行咧内部招募啊，专门回复嘅圣诞老人，即系佢哋会喺啲邮差叔叔啊，或者邮政署入边有啲内部嘅人员咧， 职员啦， 系啦，咁即系可能 random 咁样啊，小白你做唔做？ 我都有 圣诞卡啊， 睇过类似嘅报道咧，系即系前几年嘅时候就话到，喺香港邮政局入边，佢哋就会即系 internal 咁样，即系内部咧就去揾啊，到底边一个可以 谁是圣诞老人？ 系啦，边个负责回复咧？咁佢哋有啲字。 願者咧就去到做呢個崗位嘅，咁佢哋就真係咧攞住啲聖誕卡就回覆啊，即係可能話我想要食身體健康嘅聖誕糧，就可能話我聖誕之後就送身體健康俾你咁樣，即係類似呢個工作。其實有啲嘅，我記得有啲志願人士咧，佢哋手字仲寫得好靚啲 啊！呢、這個先係重點啦，就係、是、random 完之後咧，仲要 check 你啲字靚唔靚嘅。如果你啲字咧寫得樣衰衰啊、烏哩馬叉咁， 我呢啲算書都唔得㗎， 就絕對冇機會成為聖誕老人。 哎、 因為咧，你寫完嗰啲字，啲細路仔睇唔到， 唔明啊。 係啦，咁放心，咪不過又補個底啊。小白啲字又唔算太醜樣嘅， 好㗎啦， 佢自己講嘅係啊。咁啊據職員估計啦，咁今年咧同往年一樣嘅，會進行呢個內部招募啊，專門回覆信嘅聖誕老人啦。咁啊，佢又提醒大家寄聖誕卡俾聖誕老人咧，要寫咩咧？回郵地址 哦，係啊， 如果唔係根本冇機會寄得翻俾你，係啦，以免聖誕老人咧就回覆不了。 有冇寫話要回郵信封啊，貼埋郵票、啊？ 有。而咧一張信紙加一個信封或者一張聖誕卡咧加一個信封咧，重量咧一般咧都唔會超過咧30克嘅。咁除非你同聖誕老人傾心吐意，就寫一篇 論文咁樣 400頁紙嘅信嘅啫。咁如果唔係都唔會咧超過嘅，咁啊本地嘅郵費就自己睇啦，咁樣最好咧就先到郵局磅重啦，咁啊寄出嘅時候貼足夠嘅郵費咧，咁你就成功啦，咁樣咁啊唔使咧呢個付呢個回郵信封嘅，即係你又唔使俾個回郵信封嘅，因為話曬佢都係一個郵政局嚟噶嘛，咁佢有回應回郵信封係好正常，不過你要寫回郵地址，同埋你寄嗰封信要貼俾足郵費，咁就 OK 噶啦。 即係回郵信封同回郵嘅紙，佢就可以聖誕老人就包咗啦。 係啦，咁你可能會話喂，咁寫乜嘢啊要？咁你係啦，你寫呢個 to。圣诞老人、 哦、 用中文， 中文写 或者英文都 OK 嘅、啊。但是呢如果是西方国家咧，咁就要用英文写信。譬如你啊，写封信去芬兰，写封信去英国咁样，呢啲就要叫做用英文咯。咁但系建议大家都写翻俾本地算啦。 系， 快啲啦，搞咁多嘢。第一快啲啦、啊，第二寄失嘅几率少啲啦，第三就平啲啦，邮费方 面。咁写英文，譬如我写 to Santa Claus 咁样。 系啊系啊。 咁有容易混淆、啊，会唔会就系以为我系想俾美国嘅圣诞？ 唔、会。你係咪真係郵好想知道？第一郵費，第一郵費係已經知道啦。 一個 issue 啊。 第二啦，唉，真係忍唔住都要講埋。其實芬蘭嘅聖誕老人係有地址嘅。咁當然你上網講啦，即係上網自己 check 下啦。咁但係咧就芬蘭嘅節郵時間係12月4日嘅。 嗯。 嗱，再睇埋瑞士方面嘅聖誕老人咧。瑞士勤力啲。12月10日先節郵嘅喎。 真係勤力啲喎。 係啦，咁芬蘭嘅聖誕老人咧，哇都好远下， 唔系话芬兰嗰个正宗啲嘅咩？ 好啦，德国嘅圣诞老人咧，就最早收工，11月27日就收工啦， 几日啫，都系得翻。 系啦，如果你寄去德国咧，就12月27日；英国咧就12月4日就收工啦。 嗯， 英国个地址简单啲，建议大家寄去英国。芬兰个地址好长， 都系写一次啫。 唔系，同埋佢入边有啲。难串啲嘅，嗰啲字系瑞士嗰啲都系啲瑞法文嚟嘅、你好容易写错，咁样咯。法国就12月4日咯，挪威就12月4日咯，澳洲12月3日咯，系啊，喺 Christmas Town， 哇，澳洲嘅 Christmas Town， 哇， 啊呢、這个 North Pole 啊，999 Australia， 你就記得到啦。係咁當然啦。你話喂，最真確嘅係點樣啊？咁啊，我唔係做聖誕老人生意嘅，亦都唔係做聖誕老人嘅。咁但係就純粹為大家揾嚟啲資料啦。講真，即係有陣時啊，喺個香港，你總係日日都生活又好，生存又好，咁啊都要諗啲樂子啊， 係啊， 氹下自己開心。咁點樣嚟緊有咩最開心？我想到就得聖誕節啫，因為普天同慶啊嚇，咁希望大家即係寄下聖誕卡俾聖誕老人啦，希望聖誕老人咧嘅願，即係你 make 嘅 wish 啊，聖誕老人真係實現得到啦，咁就最好啦。 明晨應該去草原流浪。 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时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游了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心底呼叫了，齐来除下五六寸罩，跟我叫嚣。呜，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大笑。天生孤孤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忙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完完夜放下，还原真心那一条浪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白完全活性化。呜，喝杯香槟跟我叫，谁也是野生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多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抛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着我，荣辱最好抛生孤高如狼，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抛低我，天生孤高如狼不肯归边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微笑，今天起不要扮傻。 一首嘅作品系嚟自邓小巧嘅《香槟女郎》，室外温系20度，相对湿度79%啊吓。咁啊，天气方面啊，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咧会逐渐回升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仲要有云啊！知此近乎勇咁样啊吓，讲紧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啊即系知道羞耻咧，咁你都知道啊究竟有啲咩该做，有啲咩唔该做啦。咁啊，如果你咧继续啊乱斩喺权位之间咧，究竟啊又系咩件好事咧？咁啊， 完嘅你突然之间讲体育， 哦咁唔系啊，即系你之前见到啊中国国足嗰个立比咧，自己都知道自己诶、教得唔好，咁点啊？咁啊自己辞职咯，系啊，你处理唔到问题就要走噶啦，你高薪厚职系咪先？咁你唔系话？ 话你死坐喺度咁就 OK 噶啦嘛。嗱，讲紧咧就系啊呢个英超方面啊吓，咁啊摩连奴坐到普切天奴个位咯，咁啊换人啦吓。咁啊普切天奴咧早嗰两年咧系带呢个热刺咧带得几好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依家系球迷主导嘛，群众主导噶嘛，个世界系咁，所以咧就啊觉得普切天奴教得唔好，咁啊睇翻积分榜方面啊，喂热刺旧时系即系 Big Six 嚟噶嘛，系咪先前六嚟噶嘛？你估下热刺而家排第几？ 十几啊，唔系嘛？ 系啊，十四啊，咁啊交唔到战绩咧，当然就要走啦。咁啊换上咧，好串嘴嘅呢个摩连奴啦，咁啊， 有个串王嘛。 系有呢个名添。 系啊， 摩连奴都喺英超打滚好多年啦，教过好多队列强嘅球队啦， 即系老士啦、曼联啦。 系啊，咁、有嗰阵时有传教阿仙奴添啊，或者教埋利物浦添啊，咁啊，唔知系咪六队都要教晒咧？咁佢就好似咧，即系呢个复仇者联盟嗰个灰龙咁样。 不 过 而家 凑齐啲宝石， 佢真系教热刺咧，我感觉就有少少特别啦，因为咧始终都系教翻以前佢成绩最辉煌车路士嘅同志死敌啊。 系啊， 呢个就系一个嘅关键啦。 咁啊，所以都唔知点啊吓，咁不过签约都签成三年噶，咁啊都紧要啦。 我成日觉得签同阿摩连奴签三年嘅话，通常你都预咗佢一两年就走。 系不过摩连奴好在佢觉得自己教得唔好，佢会自己走啊嘛。 哦， 系呢个就系我就觉得我都几欣赏呢啲嘅主帅系咁。咁你唔系次次都可以教得好一队球队噶嘛？有好多嘅外来因素噶嘛。 教得唔好就走，咁好似。要人收拾个烂摊子喎，又 喂，但系咧佢教得唔好咧，佢自己收拾唔到个烂摊子，咁除咗走，仲有啲乜嘢可以帮到手啊？即系理性讨论啫， 搵多啲人翻嚟一齐啊，团结就是力量咯。 系希望系咁啦。咁啊，下一位咧被炒嘅领队咧大热门啊吓，咁啊美国英国方面好多嘢都会有赔率啊，咁啊唔系鼓吹赌博啊吓。不过下一位大热嘅咧就系艾美尼啊，阿仙奴嘅领队啊。小白系咪有个交通消息啊？ 系啊，先讲讲啊，港岛线亦都有多宗阻碍车门列车嘅同埋紧急按动紧急掣嘅事件啊，列车服务咧受阻噶，乘客咧请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额外行车时间最少系五至到十分钟嘅，大家留意住啦，港岛线啊吓。 咁啊，都要留意交通嘅情况啦。好啦，转个角度咧，睇埋啦，今个星期咧，英超嗰啲就开打啦，因为国际赛嘅赛期都已经咧尘埃落定啦，咁啊都几好嘅。有阵时咧，俾啲咧唔使打国际赛嘅球员咧，可以歇一歇咁样啊吓，咁啊，又再次咧回复翻去嗰啲英超啊、西甲啊、德甲咁样啦，大家又可以喺国家之内啦去增足啊吓，咁啊，哇，时间。都差唔多，仲想讲少少立邦詹姆斯啊 ，triple double 三双叫做天下无双添，哎，真系唔可以讲得到啊！留翻听日再讲多少少 NBA 嘅战报俾大家听啦。 而被指控涉嫌欺诈，喺旧年十二月喺温哥华机场被捕，华为指由于加拿大冇制裁伊朗，所以唔符合双重定罪原则。孟晚舟嘅引渡聆讯排期喺出年一月二十号开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5点，跌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9，欧元0.6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61美元，卖出1,474.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喺高雄市东南偏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而家港铁。 观塘线、港岛线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啦，同埋按动紧急掣嘅事件啦，咁影响到而家咧需要额外嘅车程咧，最少五至十分钟嘅延误啊，咁请乘客咧预留翻时间啦，就系观塘线、港岛线啦，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按动紧急掣噶，咁收到最新嘅消息咧，而家荃湾线都有啊，即系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啦，而家列车都系受阻噶，咁另外啦，咁讲翻啦，而家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站咧，仍然暂停服务。咁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啦，都系关闭。元朗站会喺下昼两点钟关闭噶。咁轻铁嘅七五一 P 线啦，就会由706线替代，761 P、751、614同埋614 P 就要改道行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维持不变啦，751线咧就不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噶。咁另外有免费接驳巴士啦，就会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啦，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噶。咁九龙区嘅封路咧仍然实施紧嘅，包括咧封咗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七贤道南、畅运道同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红磡方向啦，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七贤道南、七贤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来回方向、七贤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啦。咁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继续提你啦，有一条免费嘅渡轮服务噶。咁路线咧就包括红磡南嘅渡轮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同埋九龙城嘅码头各公众码头啦，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噶。服务时间咧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七点钟。咁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来回方向都有意外噶，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快线啦。龙尾排到蝴蝶谷道，就是去观塘方向，在狮隧入口快线有意外啦。龙尾就蝴蝶谷道，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就中快线咧又有坏车阻路啦，车龙排到北假山花园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蝴蝶谷道中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在北假山花园。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非常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啦，接近丽晶花园。咁而东行咧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北角码头，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狮隧出九龙啦，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窝村。咁而家观塘道去东隧方向啦，同埋油塘方向都挤塞噶，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街 唔出街， 出街 唔出街， 究竟出唔出街好啊？ 星期日喎、 啊，系咯，星期日喎、 啊。二台周日有好节目，朝早六至八 ，Beautiful Sunday； 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十点到十二点有二台院线。 周日咁多好节目，梗系留喺屋企听二台啦。 切，去街就可以听二台咯。 一 Q 八四，听风的歌， 挪威的森林， 海边的卡夫卡， 遇见100%的村上春树，文字打动天下人心。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遇见100%的村上春树， 他写下无数金句，哪一句先是你100%挚爱？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30日。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 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块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系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咁我嗰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已经嚟到星期四嘅朝早8:11啦，哇，好耐冇听到你嘅声音啦，朱海婷。 系啊，彭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真系咧嗱，以前就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哇，个几礼拜咁好似。 一周不见如隔三年啊， 似唔似啊？真系似唔似一个礼拜啊？唔止一个礼拜、啊。 一个礼拜，上个礼拜即系交通嘅情况就冇出现到啦。 咁啊，为住大家嘅安全着想啦，咁、所以我哋咧喺主持方面嘅配搭都有啲唔同嘅调动。咁啊，所以上个礼拜咧，就阿朱海婷咧就同我哋嘅听众咧就少休咗一个星期。咁啊，今天咧星期四啦，2019年11月21日嘅今日咧就继续咧为大家服务嘅。 直情来到咧已经换咗季啦，上一次翻嚟仲系着夏天衫，今日都即系明显着咗秋天衫啦。大家有冇着多件衫？ 都有啊，我都有外套噶，不过就放咗喺呢个写字楼嗰度啦吓。咁希望大家都系保重自己嘅身体啊！呢排咧。都多咗我哋啲同事啊，或者身边啲朋友咧，有阵时一个唔觉意咧，即系早出晚归嗰啲咧，即系夜晚真系咧会凉得好快嘅。 系啊，好明显啊，朝早同夜晚个温差。 咁所以就会有阵时咧，即系唔觉意咧，即系冷亲啊，有啲嘅鼻水啊，又或者有啲咳嗽啊，咁都少不了啊吓。咁希望大家咧都系令到自己咧强壮一啲啦吓，应付好咧每日嘅生活嘅。咁啊，朱海婷，反正都系啦，我哋都要同大家啦，听众朋友。预告一下今日嘅天气预测。 好啊，嗱，睇翻咧，今日系天晴吓，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5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咧会逐渐回升翻吓。现时室外气温就系20度啊，相对湿度系76%噶。 晨光财经第一线。 今日星期四嘅朝早咧，我哋请嚟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即系呢一个嘅财经走势嘅。早晨 ，Dicky 你好。 早晨 ，Dicky。 早晨，鹏仔。早晨啊，我好朋友 Heidi 系啊，我都似啲听众咁好挂住你。 系咧，一定系啦。 我都好挂住同你倾个市啦。不过讲真，就算一个礼拜冇乜倾，其实都感觉唔系变化太大吓。见到啦。 我个指数计系噶。 系 啊。咁啊，琴日咧港股失守咗20000。最终咧见到恒指方面咧就系首先低开157点，最后咧曾经跌过289点啦，收报26889。都系啦，成交嘅金额方面就625亿左右。睇翻啲重磅股咧都跌嘅，咁啊有边方面我哋可以即系再睇翻好啲啦吓个市嘅动力啊。 系咯。 好，阿 Heidi 就话即系个几礼拜冇睇个市，个指数系差唔多，咁系，因为咧即系由高位跌完之后弹翻，弹完就再回过，咁其实咪就系一个礼拜之前差唔多， 即系还原基本步咁啊。 系啦，还原基本步呢一句咧金句咧就好适用啦，喺呢一刻，失守27000嘅寻日恒指，咁亦都即系企唔到喺我哋所讲个保利交通到中轴廿天移动线啦。咁我谂嗱咁啦，即系你话向下睇落去，剩翻一条线啦下低，其实其他都系上高嘅，即系阴公猪啦。咁啊，得翻条50天线嘅啫，仲要得嗰200多点，咁所以我都会觉得，即系你话未来即系除咗你话剩翻呢两个交易日啦，今个星期你话去到下个星期初咧，好可能都会有机会下试呢个50天移动线啊，即系话仲系略为有下跌嘅空间。睇翻 ADR 个表现，亦都系预示住今日港股可能都会轻微低开嘅。咁不过咁，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些微嘅憧憬，主观愿望就话，下个礼拜二阿里巴巴上啦，一阵先分析啦吓，系啦，咁但系。啲錢出翻嚟噶嘛，認購啲資金，咁啲人就會覺得、哇，會唔會咧，即係認購新股啲錢，即係重新解凍，咁、就會令到個市場嘅生機咧，又係再次蓬勃起嚟咧。對唔住啊 ，I'm so sorry 啊，即係你借孖展嗰啲錢咧，其實還翻俾銀行嘅，係自己嘅，係啊，自己嗰啲唔係叫孖展啦，係咪啊？所以咧，即係我又唔覺得話，即係凍結嗰啲資金出翻嚟，會對於個市有好大幫助咯，少少有嘅，但係唔好過分地憧憬咯。 咁仲有就係、是、阿里巴巴，大家都明㗎啦，即係足球嘅博彩比喻就係走地盤，即係點樣咧？佢香港就定咗價啦，176，但係咧美股會喐噶喎，佢會升跌跌，係尋日個美股都跌啲，跌啲之後仲有少少嘅所謂折讓香港嘅價，咁、但係仲有幾日噶噃。佢系唔系唔会唔喐咁样等你？好啦，我唔喐啦，个股价等你香港上市唔系嘅，系个股价会喐嘅。所以其实真系真心讲，我都系成日讲，唔会有好多甚至乎冇乜水位。不过唔紧要啦，咁始终长线啲，佢嚟咗香港第二上市，咁即系嚟即系再长远啲，啲指数啊，又或者港股通啊，即系总会有佢份嘅咁啊。但就唔係話真係哇，即係短炒啊，孖展啊，即食啊，就唔係嗰樣嘢咯。 嗱，咁講真，你諗住借孖展啊，或者你諗住係即係要儲定啲貨想希望抽到，咁你都做咗嘢啦嚇。但倒翻轉啦，而家就知道定價176啦，咁就嚇集資即係大約5亿股嘅普通股，即係大家散股民有機會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而家都冇去抽定嘅，咁啊到時真係等上市係啦，嗰、那個嘅策略又可唔可以講定先啊？我哋有兩日去部署。 絕對可以。可以嘅，嗱，當然我都會覺得上市首日比起而家呢一刻個招股價咧，未必一定有水位嘅，呢個係好客觀嘅分析嚟嘅。咁、但係你話啊，咁如果你話真係上咗，我就當係接近呢啲價啦嚇。咁、二手市場值唔值得買咧？咁我諗嗱，如果純粹講阿里巴巴之前嘅業績，以至到佢真係好簡單啦嚇，內地嘅互聯網市場真係佔咗半壁江山㗎啦，因為即係唔好幫佢賣廣告，大家最熟悉嘅外賣 app 啦，跟住咧就係無論 B to B 啦、B to C 嘅網站嘅服務啦。咁基本上好多嘢仲要支付嘅系統啦，好多嗱當然有啲人唔喺佢業務度，有啲喺買金服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一句講曬佢嘅業務表現，即係既然係佔咗內地互聯網市場半壁江山咧，咁、就長遠就一定係好嘅，即係佢嘅業績都比騰訊係略為優勝嘅。真係如果大家都貨比貨，但問題就係話佢而家呢個現價係接近佢嘅歷史高位嘅，同騰訊唔同，騰訊係距離歷史高位萬丈遠嘅。咁其實反映緊啲咩咧？翻跟第一就是、大家都會估計佢上市喺香港咧會獲得一個好理想嘅認購表現，而第二會推高佢嘅股價。所以其實喺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嘅阿里巴巴近期股價嘅理想表現，某程度上係建基於大家對於佢香港嘅集資啦、香港上市啦，以至到佢香港嘅股價咧有個樂觀嘅預期嘅。咁所以即係其實簡單啲講咧就係叫做反映咗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肯可以揸呢個股份長線啲嘅 ，OK， 咁我都會預計出年第一季。港股通先啦，唔使讲嘢啦，入梗噶啦，好啦，跟住恒生指数公司都讲咗会咧，就系、是、再作咧呢一个嘅，即系话探讨啦，啊，即系同股不同权入唔入得恒指？咁讲真啦，小米啊、美团啊，加埋特别系阿里啊，以市值啊、行业代表性、成交金啊、财政状况，绝对系入资格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又觉得长远计咧都 OK 嘅，不过短期水位就未必有，所以。即係之前我都係講叫大家唔好孖展者啫，即係孖展要俾息噶嘛，因為咁樣唔平咯，啲息又唔係特別平。 係好啦，咁喺繼續同阿 Dicky 傾之前咧，就大家聽得到嗰、那個電話個聲線啊，嗰、那個線路嘅質素咧有啲問題。如果希望咁啦，不如阿 Dicky 啊，嗱而家我係收線先，我嘗試再打多一次電話俾你。係啦，因為如果我哋嘅聽眾咧都幾受罪啊嚇。好，唔該曬，轉頭再傾。 财经第一线。 好，试下咧，依家个线路会唔会好啲先啊 ？Dicky，hello， 哎，黄德基 Dicky 喺度，好啊。 你谂下咧，天气干燥，人都要清清喉咙啊，条线都搞掂咗啦。 电话线都系咁， 系啦，条线都要钳钳两声咁就。 钳咗啦。嗱，我哋头先咧喺时空好快之前咧，我哋就讲咗啲阿里巴巴同埋港股啦。咁啊，而家之后咧，我哋讲下咧呢个中美啦，好唔好？嗱，因为咧中美方面咧都讲到啦，就延迟咧签署呢个贸易协议啦。咁当然啦，我哋琴日都留意。美股方面咧，道指就系跌咗112点。啊，咁呢个嘅跌少少跌啦，又会唔会归咎于呢一件事？又或者如果系啦，真系延迟签署呢个贸易协议嘅话，你觉得即系仲会喺边一方面，或者对我哋啊内地市场啊，甚至乎港股都会唔会受到一定程度嘅影响啦？ 嗱，咁我過去經常都用中擺理論嚟形容，即係中美貿易戰之間嘅博弈嘅，即係話咧，就大家咧就個情緒就會即係忽左忽右嘅，有陣時會樂觀啲，有陣時會悲觀啲。但係咧，即係講到中美貿易戰咧，亦都一個好客觀嘅事實。過去我有講過，就係話其實兩國之間嗰個博弈咧，除咗係貿易壁壘啊、關税啊、刑事檢控啊、法院訴訟。咁而家對於美國嚟講，多咗一個工具咯，就嗰句就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多咗張牌 啊！多咗張牌，仲要呢張牌，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又係攞啲比喻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好 layman 咁啊，仲坐大啲嚟比較，咁呢只都可能係紅心弟弟嚟噶啦，幾大嘅牌嚟啦， 紅心弟都第二大噶咯。 是啊，第二大的啦，即当然仲有啲大啲嘅，但呢隻真係好大啊，喺我眼中啦。当然你而家呢刻呢即係冇嘢㗎即係你对于喺美国嚟讲最后所谓嘅法案要点啊，要等特朗普签落去先至確实嘅吓、啊。所以你话参众两院你话点样㗎全票通过各样那样其实都唔系一个重点。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个会成为咗佢未来呢喺个中美博弈里面嗰个嘅即係关系呢就会攞呢样嘢嚟讲啦。嗱副总统已经讲啦真係如果呢继续打压咁可能我哋又唔签㗎喎。我其实真係真心讲唔撇除政治其实两样嘢真係冇乜拉更嘅。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即係喺而家呢刻呢即係对于两国嚟讲呢大家都好想争取多少少嘅利益㗎啦。即係美国又想中国买多啲嘢啦中国又想话即係好啦我同你买嘢啦即係啲关税唔该减返啲啦同埋其他未解决啲政治问题包括係即係华为事件啊嗰啲咁点样搞呢咁会唔好似即係好似中兴事件咁又俾呢一个罚款了事呢咁即係好多嘢都变咗仍然係充满变数咁所以即係市场嘅中摆就係而家呢刻呢由比较乐观嘅情绪入返去中间的咁多即係而家冇咁亢奋乐观对呢个中美贸易战嗰个结果几时会签到呢个协议即係所谓第一轮首阶段咁但係个底牌就係咩呢个底牌就係其实大家剩返呢牌呢都係啲烂牌嚟嘅即係两个 大牌出晒喎 係啦啲大牌出晒你呀哇呢个又出底啦嗰个烟啦我哋剩返啲好弱嘅点解呢你睇到佢哋啲经济数据无论係美国近期经济数据内地嘅经济数据都係好疲惫不堪嘅。即係甚至乎内地亦都面对住通胀又升但係呢又要宽松货币政策嘅呢个烦恼因为其实係背驰嘅呢个行为系但係亦都真係要咁做喎。所以啊，少少咁做咯，譬如話啲中期常態便利減下息啊，咁樣就唔可以大刀闊斧咁減息降準咯。咁但係呢一刻真係冇辦法，即係經濟嘅問題，即係其實應該都係歸經濟去解決嘅。即係不過咁，即係啲豬肉價格貴啦，咁而家咪同翻加拿大買住先咯。但係遲早可能真係都要從美國買，如果唔係真係又加埋非洲豬瘟，咁即係影響通脹咯。 好啊，嗱咁啊睇繼續傾之前咧，睇睇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嚇。觀塘線、港島線、荃灣線有多宗咧。就是阻碍列车车门同埋咧系按动紧急掣嘅事件噶，服务受阻，请乘客咧就系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大家留意翻吓。 好，咁啊，睇完呢一个中美嘅贸易啦，佢嗰个嘅协议未签得成。嘅同時咧，就睇到歐洲方面咧，佢哋歐洲央行咧就預料呢一個歐元區嘅經濟咧就話唔會陷入衰退喎。即係正當呢個美國咧，就阿特朗普成日都喺度提住呢個央行啊，佢嗰個老總啊，喂，我哋衰退㗎，係要再減啲啊等等嘅同時咧，自己歐洲點解佢哋係 啦，佢出嚟獨善其身咁嚇， 覺得自己唔會衰退咧嚇，咁有信心啦。 啊！我都唔明喎，真係。 係咯，好嘢喎，佢又。 即係當然，我諗唔知佢問咗老細未，即 係。係 咯。前老細同後任老即係新老細嚇，無論係即係歐洲央行嘅行長。前任又好現任又好拉加德同德拉吉我都唔知道係咪真係一樣嘢認同佢嘅講法啦。咁當然啦有陣時經濟師講嘢就樂觀啲嘅。咁但係你話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全球經濟都陷入一個 即係唔好話衰退啦、啊、但係都真係真係有一個衰退嘅風險嘅情況之下，即係歐央行或者歐洲點樣可以即係即係歐元區啊，係咪可以即係獨善其身咧？呢、這個我190%係懷疑嘅。 目前佢就話個通脹率係咯，目前通脹率1%其實都令人哋唔係好滿意嘅咯喎，係咪？ 係啊，梗係唔滿意啦，因為即係距離佢嗰個管理目標，以至到就係話其實會唔會真係好技術性地。即係陷入呢、這、一個、即係通縮咧嚇、即係呢樣嘢都真係好難講。咁甚至乎你話就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當然歐央行或者面對緊嘅問題係佢嘅子彈好有限啊。即係話好啦，美國咁好啦，減咗3次息，我停啦，我唔減啦，我仲有貨，仲有空間喺手。真係要減起上嚟嘅時候，仲有得減。咁啊，以至到即係人民銀行都係嘅，即係而家就停咗手啦，唔需要再減息降準啊呢啲大刀闊斧嘅貨幣政策。佢但係仲有子彈喺手，即係嗰啲中期常態便利啊，仲有好多嘢。但係歐央行反而好少，因為你已經係負利率到再負利率再負利率㗎啦，即係佢已經係去到一個無所不用其極嘅，即係可以話超無敵寬鬆嘅貨幣政策咯。所以如果你話佢經濟真係差咧，就真係變數就大，佢好可以控制同即係歐央行可以做嘅嘢就比較少咯嚇。 係咁啊，似乎呢個歐央行發出呢一個嘅信息咧，都係即係齋講嘅咋，即係都唔知。 暫時都係咯。 係啦，好令人好多問號嘅。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同阿 Dicky 咧傾到呢度先，我哋明天咧再同你通話。多謝你， 拜拜。 好，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构之一，以及最主要的司法机关，属于主权国家政府间的民事司法裁判机构。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在1945年6月成立。在第二年的四月正式运作，它主要的功能是对各国所提交的案件作出仲裁，并且就正式认可的联合国机关以及专门机构提交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国际法院一共有常任法官15人，必须全部都来自不同国家，代表世界各大文化以及各主要的法律体系。今年五月，国际法院就宣判英国在1965年将查瓜斯群岛由毛里求斯分割出来，而对该岛拥有主权的行为是不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并要求英国将查瓜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终止其侵占和非法管治。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仲有少少时间咧，就可以俾阿朱海婷咧，就同阿彭爷爷讲件事嘅。 好啊，讲件事咧就系咧，近期咧，即系呢个天气干燥啦，我都揾咗一个咧又平又好嘅，令皮肤滋润啦，令头发滋润啦，仲要咧食多咗咧都未必会令你肥 嘅。 系，我要抗衡你嗰个 hashtag 嗰个主题。 呢、這个阿华梅姐嗰个系嘛？寻日 系啊，冇错。 喂，但系阿朱海婷有啲咩系食咗就皮肤之外，仲连头发都滋润？ 好简单，就系、椰子油。嗱，好多人都知道咧，椰子油除咗闻落香啊，或者你做甜品嘅时候咧，你可以加落去用之余咧，其实咧我前排去泰国嘅时候就买咗啲细细樽嘅椰子油，初初都系买翻嚟谂住得意嘅啫。其实食用同茶都可以系同一樽嘅。咁原来咧就发觉咧有个系芭蕾舞老师教嘅秘技，好多时啲小朋友咧好细个要芭蕾舞咪成日要 gel 头嘅，但我哋又好唔想俾佢 gel 落去，用啲即系额外嘅嗰啲 artificial 嘅摆落个头度噶嘛。原来就用椰子油咧去帮啲小朋友扎芭蕾舞计嘅时候咧，系啦，立起晒又可以 gel， 但系亦都唔会伤害头发，仲润埋头发添。 会唔会好立噶？ 唔会、啊。咁、哦、另外啦，我呢啲妈咪就梗系成日揩埋落只手度用啦。同埋另外咧，亦都即刻去咧，即系睇翻啲相关嘅资料，就发觉咧，原来你好多时喺煮嘢食嘅时候咧，加少少嘅椰子油去，即系可能取代咗你一般嘅油啦。当然佢未必可以即系个 boiling point 嗰、那个起火嗰个温度啊，系同普通嘅油啊、花生油呢一样啦、但系都可以咧用。用嚟咧做一啲嘅即系替代品啊，系系唔会令到你系肥咗嘅，即系呢个油吓、 哦，油椰子油即系嗰个作用咧，即系越嚟越多人发觉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港岛线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同安动紧急掣嘅事件，列车服务受阻延，额外车程有最少5至10分钟嘅延误。另外，观塘同荃湾线亦都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事件，列车服务受阻延，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而因应风险评估，元朗站下午2点起关闭，红磡站、大学站继续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而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夜晚11点收车。东铁线只是维持来往旺角东至罗湖及落马洲站的服务，西铁线维持来往屯门至尖东站的服务。免费接驳巴士会在上午和傍晚的繁忙时段来往大埔墟至锦上路站。运输署表示，因应红磡海底隧道设施受到破坏，未能够在短时间内开通，已经协调各专营巴士和渡轮营办商加强服务。8条原本行经红隧的巴士路线会转行东隧或者西隧。有关路线包括 101X、108、111、115、116、118、182同 118P。另外，红磡往来湾仔以及九龙城至湾仔的特别免费渡轮服务将会继续提供。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会见上星期被示威者包围的时候被推跌受伤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再次转达中央和国务院的慰问，祝愿郑若骅早日康复。刘晓明说，事件表明反中乱港分子已经将黑手伸出境外，希望国际社会认清香港事态实质，看清楚香港极端暴力犯罪分子的本质。郑若骅感谢关心和支持，并且感谢使馆提供协助，说反中乱港分子对他围堵袭击，将他推倒，导致他手部骨折，充分暴露他们希望透过暴力恐吓实现险恶目的的企图，他们的图谋绝对不会得逞。郑若骅说，左手手腕部分甩臼，要用钛金属板和骨钉固定骨折的部分，又引述医生说，左手将会未能够正常运作最少3个月至1年，未来都可能要做手术。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7票对1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亦或利用否决权否决法案。特朗普一直未有明确表态。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等的待遇。众议院同一日又通过法案，要求定期评估香港特殊金融地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3点，跌1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46，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7，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27美元，卖出1,47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啦。咁而家观塘线、港岛线、荃湾线咧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啦，同埋按动紧急掣嘅事件啦。而家咧服务系受阻噶，咁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咁继续提你啦，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而红磡站同大学站仍然关闭。另外，元朗站会喺今日下昼2点关闭噶。咁咧，免费接驳巴士咧就会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啦，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九龙区咧都有好多封路噶。咁先讲咗交通意外先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后少少咧都系去观塘方向噶，近住天主教坟场。 中快线都是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接近思瑞口咧有交通意外啦，车龙排翻去泽安村，后少少都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中快线有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程长道去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中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提你九龙区的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漆咸道南、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和加士居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都不能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的。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马料水。讲回隧道，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展对出。而港岛方向的东行车龙好长，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奥运站。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一段挤塞，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去亚皆老街，影响到亚皆老街去旺角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顺利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挤塞，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龙尾就在芙蓉山路。另外在新界啦，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星期四的朝早啊，8:39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接住落嚟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先睇下嚟自今日咧《明报》，《明报》嘅头版头条系讲到高等法院啦，礼拜一嘅时间，即系18号啦，裁定政府引用啊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是違憲的，咁法庭今日咧會開庭商討下一步嘅決定嘅。律政司昨日咧就向高等法院咧係提交呢個建議命令，咁啊要求法庭咧係暫緩執行裁決，令到咧禁蒙面法咧繼續有效，或者希望咧法庭喺案件上訴期間咧係讓緊急法同禁蒙面法咧被裁定違憲嘅條文繼續生效。提出司法覆核嘅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表明反對。批评律政司咧就输打赢要，就话咧做法系会加深呢个民怨咁话嘅。咁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啊法制工作委员会即系法工委啦，就发言人佢哋咧前日啊系高调批评咧系高等法院就禁蒙面法嘅判决咧不符合咧基本法，并且话咧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咧，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啊作出判断同埋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咧系作出嘅。咁被问到咧法工委嘅说法会否影响法院嘅裁决咧，以及系律政司会否能否以法工委嘅说法啊作为上诉理据啊？咁律政司回复啊明报嘅查询嘅时候表示，由于司法程序尚在进行啊，尤其律政司长咧系呢一个语重嘅一方，咁现阶段不适宜作出任何评论嘅。发言人重申咧，基本法喺宪制层面保障司法独立，第85条咧确保咗香港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就不受任何干涉咁讲嘅。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星岛日报》方面嘅要闻咧，就关注呢个系区议会选举嘅。聂德权就讲到，堵路或会令票站不能开放。距离区议会选举仲有三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琴日咧就再喺立法会重申啦，特区政府仍然系会竭尽所能，尽最大嘅努力，让区选咧系如期进行。佢留意到啦，琴日咧仍然有市民系堵塞交通，如果选举当日系发生类似嘅情况，将会咧令到票站有好大嘅危机不能开放，令到选举不能顺利举行。佢强调啦，确保交通畅顺非常之重要，因为票站人员咧当日系需要跨区工作，如果系交通堵塞，或者会令到佢哋咧未能准时到达票站，从而影响票站嘅运作噶。聂德权又主动啊澄清咗两项啊同区选相关嘅网上谣言嘅嘅传言吓，包括咧就系网传啊有人咧就会集体报失身份证，并且以警察报失字咧就冒充他人投票。佢澄清啦，如果选民系遗失身份香港嘅身份证，不能够咧就单靠出示啊报失纸就领取选票，需要同时咧就出示再有自己姓名同埋照片嘅有效护照或者相关嘅旅行证件嘅正本噶。另外，亦都有传啊，今年票站咧就会采用啊呢个印章咧嗰个墨水系比较难干噶，令到咧选票对接之后咧就容易会变废票。聂德权就强调绝无歧视，亦都对呢啲咧无中生有嘅说法感到遗憾，提醒选民对于啲别有用心嘅谣言咧就记得要 fact check。咁至于啦，呢个嘅危机管理委员会咧，亦都系首次开会就讲到啦，选管会咧就会联同啊各政府嘅政策局同埋咧就系部门咧密切关注情况，积极做好安全嘅预案同埋应变嘅计划，为咗咧喺选举中可能出现嘅各种情况作好准备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啊吓。 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美国参议院通过咧就系人权法，内文亦都讲到啊，咁啊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咁啊距离法案正式生效近在咫尺。有民间团体直言啦，下一步将会系美国国务院递交包括咧就系镇压人权嘅香港官员以及香港警察在内嘅制裁名单作为参考，等待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法案，国务院就可以迅速对打压香港民主人权嘅人士展开制裁嘅行动。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全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参议院上个星期启动俗称为 hotline， 即是热线的非正式表决方式处理。在没有议员提出反对之下，前日无需表决下取得一致通过。另外参议院同日亦都咧就通过禁止售卖催泪弹、橡胶子弹同埋其他装备俾香港警方嘅保护香港法案，下一步将会整合两院不同版本法案，再交俾总统特朗普签署，咁就可以生效成为法律啦。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容许美国国务院就打压反送中抗争以及香港民主人权的人士作出制裁，亦都要求国务院每一年检讨香港自治的情况是否可以享有特殊经济地位以及独立的关税区。提案人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就发言的时间就表示，中共正在推动将香港从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他说到了，今天美国参议院向争取自由而战斗的香港人传递信息，我们听到你们的呼声，我们继续与你并肩，当北京削弱你们的自治时，我们不会坐视不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昨天会见传媒的时间就指出，指话到有关的法案既无必要，亦都是损害香港美国两个不同地方的关系以及共同的利益，强调任何单方面改变只会适得其反，无助港府尽量以和平方法处理局势，希望其他的议会是审慎，强调特区政府会继续向着各国据理力争的。以上是《苹果日报》的头版报道。 好，麻烦小白跟着转看一下《东方日报》的内页讲文，就说本港旅游业下滑，连带美食车的收入亦都是受到重创的。政府指出就截至到上个月中，其中一部的美食车的总收入只是150万元或以下，以营业至今接近是33个月计算，即是平均每个月收入就不够45000元。有经营者坦言，美食车由过去每日是达到过万元的生意额，至到近月是急跌至2000-3000元，几乎就开一日蚀一日，已经暂停营业来到止血了。炮轰政府就漠视美食车正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即使政府场地减租亦都无补于事，认为是应该放宽多些新的停泊的场地，否则最终只会就挨不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回复立法会书面质询的时候指出，根据美食车营运者递交的账目报表，截至到上个月中14个营运场地停泊的15部美食车总收入就是大约4800万元的，其中8部总收入超过是300万元，但有一部总收入只得150万元或以下，即是平均每个月收入是不足45000元。为求自救，有美食车就会接洽多一些活动来到带动收入，无奈近日受到社会事件影响，连活动亦都取消超过一半了，所以就坦言目前只是有是挨得一日得一日了，促请政府就放宽多一些停泊新场地，允许美食车参与私人活动，协助业界是渡过难关的。这个来自今日东方日报的港文报道。 我前排有一日是即系主题乐园附近都有个美食车咧，都试食咗，其实几好味嘅，真系。 我嗰度有几架添。 系啊系啊，都即系可以观察下大家下，如果见到嘅 话，嗰个停泊嘅位置又唔多啦，嗬，咁所以就唔系话个个都美食车都可以停晒嗰度嘅十几架。 我哋揾下佢哋啊。好啦，咁啊，信报方面嘅头条咧就睇睇啦。阿里超购咧系40倍，每股176元系定价嘅。阿里巴巴咧就成为港股史上嘅集资额第三大嘅新股。咁啊，琴日就公布咗啦。以每股176元系定价，较星期二即系19号阿里嘅 ADS 美国预托股票咧嘅收市价咧就折让咗2.8%嘅，集资880亿元。喺咧系悉数行使嘅呢个超额配售权之后咧，总集资额咧就将会去到1012亿元嘅。嗱，据悉啦，阿里公开发售咧就录得超额啊40倍嘅认购啦，动资咧大约系963亿元，问鼎咧今年嘅新股动资王。咁另外啦，港交所将会推出阿里期货和期权，并且批准发行商推出相关的涡轮，和正股同于下个星期二挂牌的，上市当日就会即纳入认可买空的指定这个证券的名单的。阿里本身原先就是发行5亿股，其中公开发售是 2.5%， 国际配售就占 97.5%， 并且就是设7500万股的超额配股权的，就是由瑞信和中金 心担任呢个联席保荐人，但系由于嘅公开发售，头先讲到啦，就系超购超过40倍，将启动咧回拨机制，令到公开发售嘅股份嘅占比啊，就系由本身嘅2.5% 增加到去10%。咁据了解啦，国际配售部分咧，主要就系获得主权基金啦，同埋长仓基金等等嘅支持嘅。咁啊，睇翻咧，今次咧，佢系喺历史地喺我哋港股第三大嘅呢一个嘅即系最高集资嘅新股啦吓。咁亦都可以话系九年嚟啊，我哋本港最大型嘅 IPO 噶啦。咁啊，阿里咧下个礼拜二挂牌之前啊，其实有啲证券界嘅人士都讲到啦，相信咧佢嘅 ADS 咧仍然有啊，就系潜在下跌嘅风险噶。挂牌当日有可能咧就出现跟跌，而另外一个券商都非常之关注嘅，反而就系话啦，咦，究竟啊，佢最终喺上咗市之后，能唔能够啊，就系被纳入恒指成分股或者系港股通呢啲咧，就可能要到系今年年底啊，或者系再之后咧，先至会有最新一步嘅消息啦。咁大家就留意住啦。 嗯，股市我哋关心啦，猪牛羊价格我哋同样咧都系关注噶吓。咁啊，睇下啲猪嘅价格方面系点啦。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本地新鲜猪肉价格受到内地非洲猪瘟影响，咁啊零售价半年之内急增咧就一倍噶。香港政府寻日就正向东南亚等等国家相关部门提出咧就进口嘅意向，下个月亦都会派员咧就去到新加坡考察噶，了解透过海运啊，即系海路啦，进口活猪嘅监管嘅问题嘅。业界代表对于政府研究引入海外活猪表示咧就欢迎噶，咁但系指出啦，长途即系都系几呢个海运啊，风险都嘅好大啊吓，相信啊城市嘅机会咧就会比较上低嘅，但系引入台湾猪咧就较为可行啦，而且有助帮助咧就系拍卖价格咧就减大概20%。咁对于政府正在研究进口海外活猪，香港猪肉总商会理事长许伟坚就欢迎呢一个嘅研究啦。佢话到啦，如果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等嘅地方进口活猪，必须咧就依赖3至4日嘅海运啦。咁啊，过程咧有三大难关需要克服嘅，包括就系价格啦、环保同埋风险嘅。咁啊，另外环保方面，我哋再望一望咯。佢话到运送猪只亦都要考虑埋动物权益添嘅，例如咧就系接连啊4日。如果将活猪运喺呢个挤塞嘅封闭船舱入边，就有违动物权益。猪只4日船期，咁啊有好多嘅排泄物咧喺船上面，亦都难以处理噶。咁啊而水路啊，亦都咧就会面临出现咧就风暴方面嘅风险，加上长时间嘅船程啊，咁啊对于猪只嘅品质亦都有影响，甚至咧就会导致中途死亡嘅。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多啲嘅措施，令到香港咁多位嘅朋友咧食猪肉嘅唔需要再挨呢个贵猪猪啦 吓。好啊，我都系食猪肉嘅。 台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 ，Ruby， 睇到咧市况方面啊吓，咁啊早几日咧就升得几靓仔下嘅港股，咁啊琴日要回翻啲啦，咁啊因为即系好多唔同嘅社会问题啦，以至咧中美贸易方面嘅问题咧都喺度谈判之中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睇咧 ，Ruby？ 今日个市咧，其实谂紧都系仲要需要调整啦，因为始终而家都系受住中美贸易战嘅消息影响会比较大啲啦。即系其实之前都有讲噶啦，即系中美贸易战唔系咁易达成嘅，亦都因为佢牵涉嘅太多嘅范畴啦。咁啊，除咗你话科技嘅问题之外啊，而家再加上啲社会事件啦，咁啊，所以咧令到今年如果未必能够达成嘅话咧，咁对于港股其实都受压嘅。咁可能早前几日咧，即系始终都觉得啊，有阿里巴巴嚟到上市啦，咁啊冲起下咁样，成个大市气氛啊叫做好转咗。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再见到寻日港股 ADR 啦，其实同夜期咧都跌咗100多点到嘅。咁啊，所以预计今日咧都港股都系会调整嘅。 个股方面咧，今日睇下只即将会上市嘅阿里巴巴啦。咁啊，讲咗好多年啦，哇有机会上市，究竟抵唔抵抽啊，或者抵唔抵买啊？咁啊，关于阿里巴巴方面啊，交俾 Rub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阿里巴巴咧，其实好多人都问紧啦，究竟抵唔抵抽咧？咁啊，见到其实佢个反应都唔错嘅，超额认购咧都有几十倍嘅。 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咧阿里巴巴其實喺美國咧一早就已經上市嘅啦，咁亦都已經係納入曬即係所有啲好多嘅 MSCI 嗰啲指數啦。咁所以你話基金再去追咧就已經少啲嘅啦。咁啊再加上咧即係其實美股已經見到之前已經升咗好耐啦，咁升咗一陣啦阿里巴巴，咁啊有機會咧其實即係個升勢咧有少少會受阻嘅。咁所以你話而家仲睇唔睇抽咧？佢折讓又唔算話好多啦，而家以大概176蚊定價啦。咁所以我覺得建議咧，如果投資者真係有興趣嘅話，反而係見到當日真係有升勢嘅話，先至去追咧，即係可能會仲好少少咯。同埋因為而家坊間除咗我哋啦，即係已經都係有輪去部署美國上市嘅阿里巴巴股價嘅。咁其實當日咧都會股輪睇法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你可能用窩輪部署嗰個投資成本仲可能細啲添。 咁巨型嘅股份都真係，同埋今時今日嘅時勢都唔建議借孖展去抽好多啦，係咪啊 ，Ruby？ 系啊，系啊，系、 啊。咁啊，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同埋咧留心一下吓、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啊，王丽国 Rub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Rub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拜拜。 唔该。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股井啊，咁你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奥特曼，好耐冇见啊 ，Heidi 朱海婷， 梅姐，我都好挂住你啊， 真系啊，风采依然啊你， 哇，你都系啊， 一两个礼拜风采依然啊， 咁系啊嘛，你谂下而家家阵咁嘅时势，即系好容易啦、啊，令人愁容满面噶， 系啊，见到你哋先开心啲就真系， 系啊，真系啊吓、啊，希望啲听众都系啦、啊，行出你嗰个门口呢啊。即系咁嘅，如果你咧有阵时觉得咧心情唔好啦，咁咪带住个耳筒咧听下晨光第一线啦。我知道咧你俾人笑啊，阿欧你哋啊俾人笑啊， 系咩？ 系啊系啊，嗰啲网上讨论区笑你哋咧，我知道笑你晨光第一线啊，平行时空啊，离晒地啊，好似唔系喺呢个地球生活咁样啊。咁咧，但我唔会理佢哋嘅，又唔关我事，系啦。咁就系话咧，如果你想咧逃离呢个现实咧，真系啊，咁咪我学似人哋咁咯，听下呢个晨光第一线咯。既然话你平行时空离晒地啦，咁咪攞翻啲开心咯，点啫？唔俾啊？ 可能个时空我哋想调快啲啊，快啲去到圣诞节啊，可以 shopping 可以买 嗱咁啦。我既然见到朱海婷喺度咧，哎，好开心啊，真系好耐冇见 啦。你知唔知我见少咗你一次啊？真系中咗啊！我肥咗、啊。 哎呀，唔紧要。呢啲你呢啲叫咩啊？ 咩啊？ 幸福肥、啊、 叫自暴自弃啊！ 唔系啊，我而家学咗呢个啊，叫幸福肥啊，系啊，所以唔使惊啊。同埋咧，最紧要呢我想继续讲啦，因为寻日咧就讲开啦，有啲嘅坏习惯啊，如果你唔改嘅话咧，真系肥到冇人睬噶。咁所以呢我继续咧要同大家讲，除咗话咧寻日讲嘅，如果你本身咧每日咧都要饮一杯咖啡或者奶茶呢一个习惯咧，记住啦，就系唔好饮嗰啲系有奶有糖嗰啲咯。 对唔住，中咗啦呢个。 咁啊，咁啊，朱海婷，你睇可唔可以其他地方去减翻啊？譬如咧，就仲有一啲嘅坏习惯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要改噶，因为会影响大家减肥方面嘅。譬如话。好多呢啲OL 啦，係咪晏昼食完饭啦，就会啦，就千祈唔好呢即刻坐低做嘢，又或者呢食晏嘅时候呢就自己喺 office 叮饭啦，跟住就埋个位坐低，一路就煲劇一路食晏咁。因为呢一路食晏一路坐呢，你咁呢就很好肥㗎、你可以嘅话出去行个圈，又或者你支持得住嘅就企起身食。 系啦， 仲有另一个就食饭嘅时间，晚饭咧就食咧就千祈唔好咁夜嚟到系食晚餐啊，因为咧你跟住唔落格啦，系会令到你身体消化唔到咧，又好容易会肥噶 吓， 要预多啲时间俾佢吓。 最好八点前食完晚饭啦，可以嘅话。 系啦，嗱，仲有就系啦，饭后甜品同汽水真系要戒啊，系啊，真系要戒，除非你真系好恨。食嗰个甜品咧，你睇 家可唔可以早少少食啦，或者食少啲？ 所以话梅姐，我哋去食 high tea 系啱噶，将甜品摆我哋嘅 afternoon tea 嗰度。 咁你跟住晚餐就唔好食啦 ，skip 咗佢啦吓，知道未？另外仲有杯面罐头代替正餐呢个要戒啊，一定要戒。同埋咧，一定要戒嗰样就系完全没有运动习惯，要戒啊！ 系啊，要做多啲运动啊，喐多啲。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减肥要成功，习惯唔改咧，你就斩破个胸啊！ 朱海婷嘅 hashtag 就系话咧，拣啱嘢食，食啱时间，拣啱份量，你就会可以越食越 fit 噶啦。 大嘅事件嘅，咁现时咧，观塘线、港岛线、荃湾线嘅服务受阻，咁乘客咧记得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其他方面嘅消息咧，西铁线啊，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服务仍然暂停嘅，而红磡站同埋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另外，元朗站咧就会喺晏昼两点起关闭，元朗站将会喺晏昼两点咧系关闭嘅。轻铁方面啊，751P 线将会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614P 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维持不变，751线就北京翠湖和友爱站。免费接驳巴士方面，港铁安排了一条免费接驳巴士线行走东铁线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锦上路站。九龙区方面的封路，红隧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畅运道和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和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和七咸道南、七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和加士居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免费渡轮服务方面，路线包括红磡南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另一条路线就是九龙城码头各公众码头至到湾仔公众码头近住金紫荆广场，服务时间由而家至到夜晚七点。另外有宗交通意外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就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泽安村。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慢线就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挤塞。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出口慢线交通意外，暂时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情场道咧较早前去荃湾方向咧就曾经有坏车嘅，虽然拖走咗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都仲系车多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咁最塞咧就系东隧啦。东隧去港岛方向咧系严重挤塞嘅，观塘绕道而家咧就排到去近住丽晶花园嘅。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严重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反方向咧，东隧去翻九龙咧，东行龙尾就去到维园道上桥位。东隧去九龙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啊，成条车龙咧系排满晒东区走廊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上桥。而西隧去翻港岛方向亦都系严重挤塞，龙尾海丽村。西隧去港岛龙尾海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咧，亦都系严重挤塞啊，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东隧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咧，培正道桥底一段塞，龙尾对行道。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都系塞，龙尾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环宇海湾呢一段开始塞啊，龙尾去到油金头。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咧，龙尾芙蓉山路。狮子山隧道公路落返去红梅谷路挤塞，龙尾博康村。西贡公路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呢，跟住大学道回旋处一段挤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u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今时今日要做 City Boy 有啲咩条件呢？ 梗系要周身刀张张嚟啦！ 而家做 City Boy 除咗要周身刀，把刀梗系用完要放翻好啦，如果唔系会整亲其他人噶。 仲有啊，要做个 City Boy 咧，要醒醒目目，唔好俾人跣啊 ！City Boy 要唔好俾人跣，仲要有防滑嘅工具，例如着翻对防滑鞋啊！ 要做 City Boy， 记住听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个精明厨师，安全守则你要知。我系 Special 嘅阿 Mike。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啊，时间咧嚟到早上嘅9:02啦。啊，我有一个生活小智慧咧，想喺度咧就赞赏一下咧阿朱海婷先生啊。 啊，咩边个啊？ 你嘅先生 嘅，点解我唔知嘅？ 你记唔记得上一次咧，我真系失声咪冇翻几天嘅？你俾咗个小忠谷我啊嘛，那个小忠谷就咧唔好饮柠檬水。 啊哈， 系啊，即系唔好饮柠檬蜜糖。 嗯， 即系呢一啲， 仲会反而会惊。 系啦，反而会咧仲惹咗咳嘅。咁因为当其时我听到咧电话筒另外一边咧有把男人声啊，叫佢唔好咩咩咩。 系咩？ 我记得。咁我就觉得哇好有智慧喎、 啊。佢就叫你唔好饮柠檬水。 係啊，因为其实呢我嘅家庭医生都系咁样提醒我。就呢当其时因为我系鼻水倒流就变咗咳啦，咳呢就连嗰个叫喉膜呢都发炎啊。惹到个喉膜发炎，所以就冇一把声啊咁。咁所以就叫我呢就唔好呢食生果，就柠檬，你以为蜜糖柠檬啊呢一啲呢会润喉呢咁、千祈唔好。家庭医生同我讲呢就话呢因为嗰个维他命 C 呢系会令到你呢系更加敏感啊，个喉膜更加敏感就容易中咳啊，咁样，所以咧就叫千祈唔好。原来维他命 C 系会令到你咧系敏感嘅嗰部分。 嗯 啊，咁后来我又听到阿朱海婷同我讲嘅时候咧，就听到你先生咧就另外一边咧喺度，唔好， 咁我都真系冇留意。 咁我就哦，呢、這个男人都几有智慧喎、 啊，咁样咯，冇管动嘅真系。 唔系，咁都系一啲赞赏嚟嘅。唔系，我觉得咧智慧另一边咧就系体贴，其实系啊。佢錫埋你身邊嗰啲人啊， 係 你明唔明啊？ 嫁得好啊， 揾啱咗Mr. Right 啊，真 係。所以我就喺度諗咧，一定要揾機會咧，同 歌頌下， 係啊， 歌頌下， 要讚賞下咯。 我會叫佢重即係上網重温翻啲集。 好啊，咁啊，歌頌完畢啦，係嘛？ 歌頌完畢， 歌頌完畢啦嚇。咁啊，今日咧， 跟住要做呼籲啊，小白要。 要做呼籲先。 係啊，晨光 Morning Call 啊，今日咧就冇問題㗎啦。今個星期咧都呼埋添，咁啊下個。星期嘅星期二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啊都有期咧，去到俾大家， 即系26、28、29号， 冇错啦。 哦，咁啊，仲有之后嘅日子都得嘅，即系12月啦，系咪？ 系啊， 12月打后开始噶啦噃。嗱，如果嗰圣诞假期嗰啲咧。 晨早 mark 定喎，都真係要 係喎係喎。 如果唔係啊，呢啲咁旺嘅日子就好快冇噶啦嚇。咁啊，電話號碼都係1872388 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係可以咧，俾你咧係進行自己嘅點唱嘅。有啲咩喜慶啊，或者係想答謝別人啊，有一啲嘅紀念日子想係借一個點唱嚟到去慶祝一番啊，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咧 ，mark 翻個好期嘅。 嗯，咁啊星期四咧就創業一番啦，咁睇下啲生意難唔難做啦。咁啊今日咧 有唔難做嘅生意 嘅？有陣時有啲生意冇咁難做噶。 哦，係咩？ 我覺得今日呢一位嘅artist 就真係冇咁難做嘅，因為咧佢首先講佢係邊個啦？佢係 TVB 嘅一位 artist 叫伍樂怡啊。咁咧佢係2017年嘅港姐入到最后五强嘅，系啦，咁啊 Kelly 啦，咁啊 Kelly 咧，佢爸爸都系 都有钱嘅 内衣王国嘅媒体系咁样用啊吓，咁、 哦、 所以咧， 即系屋企本身都系做开生意， 系啦，咁咧佢就顺理成章就 接手 发咗一个咧新嘅泳衣同埋 wake surf 嘅一啲物料啦，就俾大家咧做瑜伽同埋做运动嘅时候用嘅咁样， 即系话嗰啲物料本身已经。是应用了在 这个 滑水啊 其他是 wake surf 啊那些地方咯。 哦是啊、但是呢他就拿了这个物料呢、现在再研发了在另外一些的衣着上面， 嗯， 系咪咁样？ 系啊，因为咧，我同你就未必知道啦，彭爷，阿 Heidi 应该知道。咁 啊， 女性咧有阵时做运动咧， 听咗先，唔好答佢。 女性， 女性咧有阵时，譬如做运动都会跑步会有嗰啲运动胸围啦，咁或者嗰啲瑜伽衫啦、 哦。因为我有听讲过啦、啊，原来女性咧喺做运动嘅时候，尤其是系做跑步呢啲咧，或者马拉松式嗰啲咧，即系系长时间跑啊，咁你个摩擦咧系会大，同埋系个摩擦咧会长时间嘛，咁、就会好容易令到身体某一啲部分咧，我哋男人未必会咁容易嘅， 系啊系啊， 但系女性咧会容易啲咧，系有磨损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咯、 就系呢啲啊， 类似系啊，佢就会 运动嘅时候带翻合适嘅，即系 内衣啦，咁总之物料嗰度佢有研发啦。第二就系喺个洁净度嗰度啊，因为咧原来传统咧呢啲内衣咧嗱，又系我哋唔识啊，佢都系佢讲，因为譬如外国嗰啲公司，譬如 Under Armour 啦，一个上市嘅公司，佢嘅掌舵人都主张咧，其实3个月。已經要抌咗你嗰、那個舊嘅 sport bar 佢，因為咧原來咧傳統嗰啲 sport bar 嘅物料咧係好容易有細菌嘅。 哦， 咁咧 住喺度， 係啦，咁你就會令 到我以為你話因為變形需要 你唔係令到你嗰啲嬌嫩嘅皮膚咧就好難減、 哦， 因為嗰啲物料咧 敏感皮膚啊， 係啦，所以咧就佢有一個咁嘅倡議咯，亦都揾咗一啲 research 出嚟係咁啊嚇， 咁 所以咧原來咧喂。條財路真係喺度喎，佢又製造咗一個需求出嚟咯。 咁你計啦，如果3个月要訂一次， 係啊，真係啊，咁所以 仲可以點樣？喂，哎呢樣我 keep 咗10年嘅啦，咁都唔使做啦，啲生意真係 又霉又爛又臭咁啊，唔得。好啦，即刻聽下個訪問先。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阿 O 揾嚟咧一位靓女 Kelly 伍乐怡，早晨， 早晨， 早晨，我睇好多报道都话，喂，爸爸咧就系做内衣王国添，唔系用生意添，咁当然啦，即系去到呢啲咁冠冕堂皇嘅字眼，我就唔知道，不过咧好似文说咧都喺爸爸嗰度咧沾染到一啲生意经，令到自己咧都有一个内衣嘅品牌啦，以至泳衣嘅品牌，系咪啊？ 系啊系啊，咁就其實一直自己都想搞啲小生意嘅，咁就一直都對於即係泳衣啊，對於一個即係我覺得市場嘅需求，香港市場需求咧，我見到有個 gap， 咁所以我就好想去試一下做，係啦，因為我翻到嚟香港發覺好多，即係好多時候我都揾唔到自己想要嘅嘢。咁就決定自己去創造一樣嘢出嚟啦、 真係要做一個 brand 出嚟啦，究竟係幾時開始想做一個咁嘅 idea 呢？個年係邊一年？上年？今年？ 上年開始嘅，咁就其實一路喺度年頭啦，我諗，即係其實一路都有諗，咁就決定真係實行，因為其實真係去 execute 一樣嘢要花好多時間心機，咁你又講得啱，我同事又拍緊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時間上嘅分配真係要好好地去做，即係你一有時間我就會 騰空出嚟喺度即係做 business proposal 啊，即係好多嘢由零開始，因為我真係未有呢個經驗。 咁點啊？邊個喺旁邊幫你手？有冇問屋企人嘅意見，定還是係自己所有嘢都係一腳踢咁樣？ 係自己嘅，因為我一開始係有呢個 idea， 咁我就當然有同身邊嘅屋企人朋友講過啦。係。咁但係即係佢哋實質上又唔會即係想幫到你啲咩，同埋即係你認真先好，先至過嚟同我再講啦咁。 係係係。 咁我就真係 show 俾佢哋睇自己有几认真， 系啦，咁我就真系即系一路喺度即系一有时间，可能我去紧一个 event 嘅途中，咁我就有嗰段空档时间就开始喺度做 business proposal 啦，就系因为其实你有个概念，你都要将要去将化为一个实体，你先至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 系， 咁即系可能要俾好多 question 自己有啲咩 risk 啊，即系要点样做法，咁到真系实行嘅时候就开始去。即係覺得呢個 concept 呢個 model 開始 work 啦，咁就開始真係去攞即係布料啊，就真係比較即係再 concrete 少少嘅嘢。 哦，嗰啲去到呢一個 step 嘅時候，你有冇再問屋企人嘅意見？喺 呢度就要啦，因為真係有真係。 因為去到布料啊，即係你話款式設計，可能你都可以畫啲圖像啊咁樣。我估你個人咁靚，你畫畫都應該好靚。我估啲。 係啊，其實我都好中意，我以前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畫畫。但 你而家公司個 logo 係咪都係你自己 create 出嚟？ 係啊 ，OK， 哦，創作意念是嚟自 我想帶出嚟的 message， 就是我想要好即係好 lively， 好好 passion， 好活潑啊，即係好活潑，因為佢係一個 swimwear， 即係一個滑水啦，好陽光嘅一個 brand。咁就叫做 Ebrio， 點解叫 E 咧？即係 Brio 嘅意思就係、是。就是很活潑的解，咁 Ebrio 其實叫 Ibrio 嘅，咁就矮咁嘅意思，即係、我就係啦。咁所以我將兩個字拼埋咗一齊，咁、其實就背後其實有咁嘅 concept 咁嘅意思。咁當然人哋就咁睇就唔覺得係啲乜嘢，咁但係我都有將呢個 brand 嘅 concept 去 推廣 出嚟 嘅， 都有推廣嘅，即係希望大家做呢啲水上活動啊，都係以一個好活潑、好開心嘅心情去做咁樣。 咦，我又想問一下 Kelly 喎，依家有鋪頭定還是喺網絡上邊營銷自己呢一個內衣以至泳衣嘅品牌啊？ 而家喺網絡嘅，咁一開始做嘅時候都即係想一開始其實想試下水温，咁但係其實 so far 都做得幾好。咁我諗 你覺得做得幾好，因為你係一個 boss， 你都覺得成績表幾滿意啊，自己睇。都有數翻，可以咧慢慢the next step 咧就係做啲實體店。 但其實實體店 又好貴租係 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唔係話但其實因為我覺得而家啦，尤其是嚟緊呢個即係比較多科技嘅世代咁。其實我覺得 online 嘅 sales 即係 online 係會，尤其是一啲比較細規模少少嘅生意，係 online 可能會比你去投資喺一個實體店更加。即係更加實在咯。 咁亦都可以加入好多唔同嘅元素，譬如 AI 人工智能啦，特別係呢啲度身啊、咩人工科技嗰啲，好似好勁抽噶嘛。咁個個依家做衫嗰啲咧，做 tailor make 啊，做嗰啲做bespoke 啊嗰啲，全部都要加 AI 元素嘅咁樣。咁我估一脈相承啦，即係都係同一個嘅道理咁樣啦。咁喂，問下 Kelly 啊，其實我之前嗰一兩年咧都有留意美股啦，咁一隻美股咧就係叫做 Under Armour， 咁啊 Under Armour 咧其實就係做運動起家啦，咁佢一個好當家嘅NBA 嘅球星啦，我唔知你睇唔睇 NBA 啊嚇，咁啊即係可能你身邊啲 friend 都會睇咁樣，咁啊佢就帶領到呢個品牌啦，但係其實佢有另一個叫做另一條線咧，就係做運動內衣嘅。咁咧，佢哋嘅掌舵人咧就一開始咧做咗啲 research， 就係話咧呢個運動內衣咧，咁依家女性好流行啊，即係話跑步啊或者做好多唔同嘅運動嘅時候咧，都會著咁樣啦。咁當然我係買一佬，我唔係好知道啦。不過咧，佢好提倡一樣嘢咧，呢啲運動內衣咧其實咧每三個月咧就要換一件新嘅。意思係咩咧？因為嗰個物料以至嗰個 texture 咧同埋成個著嘅嘢啦，總之第一咧又會唔健康啦，對胸部嘅發展。第二就會有好多細菌嘅，其實咩唔知點洗唔清楚咁樣，咁直情係上曬《華爾街日報》嘅，咁呢個報導以至呢個主張啦，以至呢、這個 有關醫學少少嘅一個研究咁樣咯。啊，咁我又喺度問咧，其實有冇帶領你哋呢一個叫做運動內衣以至泳衣嘅行業咧？啊，即係發展以至咧大家唔係齋換款啦，真係有一個叫做製造 create 咗一個需求出嚟，令到你覺得喂真係多咗客咧，其實三四個月咧就會換一換呢啲運動內衣啊，或者瑜伽衫啊，即係類似呢一類比較 sport 啲又貼身啲嘅物料咁樣咧。 因為其實我做呢個品牌嘅時候，都有同過唔同嘅人去傾啦。咁其實我都想加入啲 technology 嘅元素嘅。咁首先點樣加？即係我一開始嘅 concept 咧，就係想將防曬嘅 物料 去加入呢個元素度。咁點樣去做到呢樣嘢咧？我又唔想用 chemical 嘅，咁就係要睇個布料個質地，就要佢夠 dense 先至可以 block 到嗰啲 UV。咁 唔緊要啊，你盡量講英文，我會盡量幫你轉換翻翻做中文嘅，因為我都知道你好有難度啊，喺個轉換嗰度，咁但係睇到你好努力㗎啦 ，Kelly 好俾心。咁Kelly 喺我面前呢，咁有一條問題好想問喎。咁大家知道我哋三日兩夜都有啲靚人靚景啦、靚衫啦，咁不乏都會有啲叫做泳衣嘅環節啦，咁樣啊，咁問其他 artist 呢就好少問呢啲嘅。不過我知道你一個泳衣嘅品牌呢就可以著返自己嘢喎。咁有陣時呢喺電視台入面工作呢都會喂有兩三個女仔出外景，咁喂如果著泳衣都可以揀下啲自己喜欢的颜色以至自己的款式，但是很明显的公司安排可能又没得选，那没得选底下是互相争拆包剪揼决定，还是是公司安排，还是可以穿回你自己公司的东西在个荧幕上面出现呢？ 其实这件事都 是很难答的，我想问 都不是难答的，因为其实都还在谈，其实所有东西都是未 confirm， 即是我连我们连 sponsor 的都未揀的。所以就所有东西都是未 confirm 啦，但是我都有跟公司讲话，我自己嗰啲嘢我都会带嚟噶。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 会点噶？会点噶？会点啊？你话你通常咁样讲嘅，咁公司会点噶？好啦，咁我哋有机会又试下啦，咁样系咪好？都系好点样讲咧？即系好平易近人咁样讲噶，通常都系。 系啦，因为其实你话我自己宣传自己个品牌，得啦，咁但系其实我自己着自己嘅衫都得噶， 系咯系咯系咯，咁你都系着翻自己衫啫，系咪先？咁所以都几得意啊，嗬！入边有个灰色嘅地带喺度啊，咁啊，即系大家落咗眼嚟噶，嚟紧三日两夜系去边度啊？ 马尔代夫， 系啊，马尔代夫，咁就开心啦，咁啊，嚟紧即系叫做你啲 fans 们咧就可以睇得到啦。咁啊，除咗三日两夜见到你，应该迟啲有机会喺其他唔同嘅剧集都有机会见到 Kelly 啦。 咁都会有唔同嘅发展嘅方向嘅。咁但系即系所有嘢都系慢慢嚟咯，即系好多嘢都要慢慢学。即系我可能依两年入边。做緊兒童節目啊，做緊好多唔同主持嘅嘢，都係真係要慢慢一步一步去學嘅。即係由我睇翻我由最初到而家，我講嘢啊，所有各方面中文啊， 我覺得你好多嘢都中文進步咗好多，講嘢好即係至少你會肯嘗試咯。因為有時有啲外國翻嚟嘅一啲朋友咧 ，artist 朋友咯，我哋同佢做訪問咧，佢勁多英文。咁唔係话劲多英文唔好，但你知啦，电台嚟㗎嘛，係咪先？唔係个个都英文超级流利，或者成你都要顾及听众嘅感受㗎嘛，係咪先？咁所以我头先见到我眼前嘅吴乐儿好努力去转换一啲佢能够识嘅中文字囉。你都是有限公司嚟噶嘛，好 limit 噶嘛，好有限噶嘛。我知道你啲中文，但我都好 appreciate， 即系好欣赏你接受访问啦，系啊。第二就系好希望你嘅品牌咧可以冲出亚洲，系啦，翻去多伦多，系啦， 好啊， 喺 Walmart 有得卖。 目标冇 好啊， 目标好。 好啦 ，thank you， 今个早晨多谢 Kelly，thank you， 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 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难呢个时候，电话旁边有罗启新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早晨早晨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早晨志海， 系 喂，咁你得翻两分钟就介绍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咧。 好，八点钟啦，就以事论事啦，就会讲呢个李大围城战嘅。 哦， 咁大家都已经近日都好多 好关心啊， 新闻啦， 仲未完结啊。 咁啊，翼装甲车啊，震撼弹，即系以前我哋打机就有嘅，即系俾人中咗震撼弹就睇唔到嘢噶嘛。啊，咁都出埋啦。咁究竟呢个社会秩序点样可以恢复咧？咁样咁啊，可以咧就系睇下。大家关心时事嘅就认识一下啦。咁你关心嘅区选嘅话呢，今晚呢八点半呢亦都会有呢一个区选嘅论坛嘅。咁去到九点半啦，咁啊周游列车二啊，今次去西班牙喎。 哇，佢都好多集喇喎，呢个都。 对呀，第十五集㗎喇。咁呢佢阿菲利呢今次呢就会去到呢个南部嘅安达卢西亚。咁有一架呢就係安达卢斯号嘅火车呢，哇，紧要啦！我觉得朱海婷就应该试下去搭啊， 好豪华噶， 佢啊豪华都爆炸啦，有嘅即系里边咧嗰啲套房啊，唔单止啦，嗰啲餐卡咧就好似拍戏里边嗰啲咁样啦，吓，即系仲喺啲五六十年代嗰啲风味啊咁样，系啦，但系嗰张飞咧都好贵嘅，咁但系彭仔个人咁心急咧，你又可以拣另外一只啦， 咩啊？ 就系鸭嘴造型嘅。高速火车啊， 鸭 嘴造型，真系好 Q 字噶， 趁佢今日只背 咩 El Pato 咁样，即系我唔知佢西班牙文点读啦。咁佢又即系可以有时速350公里嘅速度噶，个 Filipe 嚟咁样，就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佢亦都会咧去到一个咧就系马德里嘅教堂嗰度咧，咁一个90几岁嘅伯伯咧。依仗住呢个信仰嘅力量咧，徒手建咗个宏伟嘅教堂， 犀利 啊！ 佢徒手建造啊，哇，咁啊值得去参观啊！ 咁啊呢一啲都系几好啊吓，喺呢一个紧张嘅生活节奏底下咧，都仲有一啲嘅悠闲喺度啊！多谢你罗启新，好介绍，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理工大学校园入面继续有人留守，连日嚟在校园接触留守人士的前财政司司长政治助理罗永聪在本台节目表示，里面至少有几十至一百人，今日凌晨再有一个13岁的少女经劝喻之后愿意离开，她身体情况不理想，需要送院治理。罗永聪话：现时仍然留守的人不愿意经警方登记走出校园。他形容目前理大校园的情况差到难以想象，饭堂传出异味，个别同学吐泻发烧。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圣公会邓兆坚中学校长戴德正在同一个节目表示，学界一直以不同的网络和政府和议员沟通，希望以和平的方法处理问题。对于有学校对于参与阻塞港铁的学生予以记过处分，戴德正认为处分合理，但学生即使犯错受到的惩罚亦都不应该过重。港铁表示港岛线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和安动紧急掣的事件，列车服务受到阻延，额外车程有最少5至10分钟的延误。另外观塘和荃湾线也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事件，列车服务受到阻延，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而因应风险评估，元朗站下午2点起关闭，红磡站、大学站继续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而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夜晚11点收车，东铁线只是维持来往旺角东至罗湖和落马洲站的服务，西铁线维持来往屯门至尖东站的服务。免费接驳巴士会在上午和傍晚的繁忙时段来往大埔墟至锦上路站。运输署表示，因应红磡海底隧道设施受到破坏，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开通，已协调各专营巴士和渡轮营办商加强服务。8条原本行经红隧的巴士路线会转行东隧或者西隧， 有关路线包括 101X、108、111、115、116、118、182和 118P。另外，红磡往来湾仔以及九龙城至湾仔的特别免费渡轮服务将会继续提供。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7票对1票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签署成为法律，亦或利用否决权否决法案。特朗普一直未有明确表态。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再决定考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独立关税区、特殊地位等的待遇。众议院同一日又通过法案，要求定期评估香港特殊金融地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33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6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平安好医生55.6，跌3.15；腾讯控股330元，跌5.6；友邦保险76.5，跌1.3；中国平安91.1，跌7.5；美团点评94.7，跌2.55。荣升生活服务4.85，跌7仙；万州国际7.94，跌3.7；盈富基金26.6，跌4.5；工商银行5.69，跌9仙；建设银行6.27，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37，瑞士法郎0.99，欧元0.679，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44，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3点，跌355点。港金现价报137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57美元，卖出147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喺管道出口一带咧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啊，意外清理好。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啊，交通回复正常噶。咁继续提你啦，而家观塘线、港岛线、荃湾线咧，仍然有多宗阻碍列车车门啦，同埋按动紧急掣嘅事件，而家服务受阻噶。咁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咁另外，港铁嘅西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啦，同埋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咁而红磡站同大学站仍然关闭。咁另外啦，元朗站咧会喺下昼2点钟关闭噶。咁啊，较早前咧就有免费接驳巴士啦。咁但系而家咧过咗繁忙时间啊，咁啊免费接驳巴士暂停服务噶，就系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啦，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咁而家就暂停服务。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区受东隧影响啊，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仍然系严重挤塞啦，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车龙仲系好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咁另外啦，港岛嘅东行啦，龙尾就排到去和富中心。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仲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海丽村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彩虹村。培正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香港培正小学一带挤塞。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挤塞，龙尾就排到窝打老道近住对行道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彩怡花园。观塘绕道啊，落翻去太子道啦，但系去旺角方向条支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 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西贡公路啦，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最后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揀。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像很久没有听过朱海婷的享乐分享。 对上一次我讲嗰次咧，讲好多广东菜，但系好多炸嗰日咧，你唔喺度，你病咗，所以就好似好耐冇同 好耐冇听到咁样啦。 咁我希望我今日呢、這个行嘅方向拣嘅嘢会啱你啦。 应该都啱嘅呢个时势吓，大家都少咗出街嘅时候，都想用呢、這、一个咩耳朵去旅行啊？唔止啊，而家耳朵去行街啊， 耳朵去吃喝玩乐咯，好唔好啊？ 好啊。 但今次拣呢个咧，其实都系老少咸宜嘅，一家大细都啱嘅、我哋就去翻香港其中一个最高的顶位啦，个山顶啦、香港区个 山顶的朋友， 山顶我唔系话佢系香港最高的山啊，费事即系俾人抽 又话 你，你应该有俾人讲过，所以你有呢个压力。 我觉得哎呀，费事 你知道我哋听众几讲求准确性 嘅 啦， 咁见多识广啫。佢哋 上翻山顶啦，其实咧我哋都发觉咧，嗱以前我通常就有几个目的嘅，第一咧就行山啦，行去山顶嗰条嘉乐径啊，同埋有好几条行山径啦，呢个都必须继续做。但是如果你近呢两年上去都发现，哎呀，停车场啊，或者个大型商场咧，就继续系装修维修当中啦。咁、所以好多咧，有阵时你都想行山之前去个商场嗰度消费下，买下嘢啊，或者系行完之后去食嘢咧，就好似少咗啲选择、但其实而家已经搞翻掂噶啦。 哦，开翻啦！ 成个嘅广场咧，佢个复修啦，同埋我哋话叫做系一个即系 upgrade 嘅工程咧，都已经做好咗噶啦。咁、亦都即系我都呢排去过啦，参观过啦。 系咪都系嗰啲铺头啊？定还是？進駐咗啲新嘅嘢啊！ 問得好，兩樣都有。首先我哋上到去嗰個商場最經典嘅快餐店嚇，係嗰個啦，八八八嗰個啦， 八八八，我依家 八八八， 唱歌唱歌嚟表達，依家用咗， 係噶啦， 都費事用英文字母啦，大家依家係嘛？ 嗰個喺度啦。咁另外你話，譬如其實好多間我哋話代表本港嘅美食啊，或者地道，好似蛋卷啊、老婆餅啊嗰啲嘅鋪頭都仲喺度啦，即係變咗遊客。是真的可以去帮衬的。咁、另外呢 饼都有啊。 都有啲大型嘅餐厅、以前有一间呢都係两层高咁样㗎嘛，係咪即係落地玻璃㗎嘛。咁嗰间冇咗之后呢，咁而家同一个位呢都变咗一间新嘅 stick house。咁都一样係跑烂 嘅。 係啦。佢係食扒加都係有少少日式咁样係 crossover, 同埋係有埋巴嘅。 咁變咗嗰個落地玻璃嘅位置，你都照可以有個係即係食扒嘅， 即係好景嘅係咪啊？ 好景嘅， 好景嘅。咁啊，最緊要最緊要，哇！你上到山頂梗係食個景啦，應該唔係食塊扒。 我好中意咧，如果有咁靚嘅景咧，其實山頂除咗個廣場之外，都有好幾間餐廳噶嘛，係咪？咁我都好中意係揀啲 magic hour 去，即係大約可能你五點零到去到 呢啲， 睇住個 日落 啊， 咁啊 magic hour， 跟住享受埋個夜晚嘅靚景。 哇！好似係啱拍拖啊，即係甜蜜温馨嗰啲喎。有冇啲啱阿小白嗰啲一家大細啊？嗬， 係啦，你應該有嘅，帶埋女女一齊去嗰啲。 準備好啦， 小白，你由細到大想唔想做富翁啊？ 梗係想啦，有邊個唔想啊？ 必定有玩一個相關嘅遊戲㗎啦。 咩相關遊戲啊？王子复仇嗰啲， 未令你可以变成做富翁嘅游戏咯。 起富翁游戏， 起屋好容易嗰啲啊，起屋同埋起酒店好容易嗰啲， 有机会同埋有命运嗰啲 系啊，同埋会坐牢啊，坐监啊，坐监啊， 仲有你生日可以问人攞$100 系 啊，好多童年回忆啊！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生日有$100 攞$100，同埋路过你间屋咧都要俾过路费啊，几开心啊！ 你咪好中意买晒所有公共设施一齐入人啦， 火车站。 冇错啦，如果你咁中意去到就啱啦，因为而家喺即系山顶个广场上面咧，就有一个咧真系呢个游戏嘅 museum。 系 museum 啊，唔系餐厅啊？ 唔系餐厅嗱，其实佢 museum 嘅形式入边咧，即系有好多你头先讲噶啦， 博物馆， 你就好似置身于其中一个发电站啊，咁你可以影相打卡啦，即系好多系你将你呢个游戏嘅嘢放大翻啊， 即系要入场费噶啦， 要噶，但系就大人细小朋友都系$200到啦。 佢系咪取代咗个蜡像馆啊？ 唔系嗱，呢个系唔同嘅，因为咧头先我哋讲个广场咧系有埋地底停车场啊，有三层 广场嗰个， 而你头先个蜡像馆其实系啱啱对。对面马路嘅 系 冇抵触嘅，大家系应该 系一个角嗰个位啊嘛， 系啦， 咁即系角个角位咧就有呢个蜡像馆， 系啦， 即系广场咧就有一个新嘅就啲富翁博物馆， 系啦，想变成富翁嘅人就会去下啦。咁入边除咗你头先讲将好多嘅即系你以前喺个游戏入边你买佢同埋都系喺个纸板上面见到嘅嘢咧，将佢大型化，令你可以置身其中影下相啊，去感受 下。咁咪我哋啲游客入到去咪似系一粒棋咯？ 啊，系啊， 冇得意咯。 咁要叫阿坤哥去玩， 坤哥去啊，坤哥系嘛？佢大家都知道喺个世界入边，我哋都系棋子嚟嘅啫。 佢都系粒棋啊！ 你想成为富翁，睇下好啦，谂下好啦。 有一个游戏咧，我谂大家都唔抗拒去玩嘅，但系小朋友就系咧，你入一间房入边，跟住咧，好似我觉得好似电视台啲游戏，系一个大型嘅风机咧，就限时你几多秒之内咧，佢喷啲钱出嚟，你仲用只手去尽量找，尽量找，系咪好好笑呢个？ 好过瘾啊！呢个 咁咪会残晒咯啲钱。 啲錢咧就唔係真錢， 係假嘅。咁但係佢噴得出嚟俾你玩咧，咁你用力找咁會好容易報銷啊嘛。 咁都係一啲紙幣啫，印出嚟嘅紙幣啫。 有啲似以前咧富貴逼人嗰種感覺嘅。 天啊！成橫財3000萬啊！ 成間屋都係錢咁，幾開心啊！ 幾開心喎！ 咁都幾開心。 我仲以為會唔會有一啲咧係鎖匙俾你開門咧，開咗後邊咧就會恭喜你啊！ 呢個台慶送巨獎啊！ 都有個你可以譬如個電力站啊，或者個金庫啊，總之你入去就可以置身其中。 可以玩幾耐啊？ 咁啊，睇下你點玩喎，真 係。即係慢慢行，佢又唔會催你嘅。 唔催你，喂，你俾咗兩嚿水喎， 兩嚿水， 兩嚿水一個人啊， 一 個 人喎，係成人兩嚿水啊？ 成人兩嚿幾？ 係啊， 小朋友 我都慢慢行啊，兩嚿幾水喎。 小朋友兩嚿頭。 係啊， 有冇 souvenir 送啊？ 就係即刻開俾你睇啦！其實咧，為咗滿足你呢啲 shopping 狂咧，去到邊都要買。你我中意你知，你中意磁石貼啊嘛， 最緊要有嘢買啊， 有磁石貼啊 ，OK 啊，咁啱我。 同埋其實咧，佢都係即係加入咗我哋本土嘅元素嘅，例如呢個富翁嘅人馬咧，佢會換上唔同嘅衫，除咗嗰套黑色西裝之外咧， 有唐裝啊， 佢會同香港嘅鐘樓有一個嘅即 係 特色嘅磁石貼啊，或者之前嗰只大型嘅黃色嘅鴨鴨啊，咁即係都會令到你仲有平安包啊。咁呢个其实都有咗我哋嘅本土特色咯。 啊，咁其实会唔会呢一个咧博物馆咧，即系呢个富翁博物馆咧，佢其实喺唔同嘅国家或者城市咧，可能都已经有嘅。咁所以嚟到香港，佢要做一啲系 exclusive 嘅啫， 香港版 嘅系啦，香港版。如果唔系你点样吸引到人哋喺度买佢嘅纪念品咧？ 同埋佢喺嗰度咧，其实你都会揾到咧一啲系即系香港版嘅游戏，你可以买翻屋企继续玩啲 board game 嘅。 我最近咧已经喺美国咧买咗一副咧系佢嘅特别版嘅。 哦 ，New York 版啊，系咪啊？ 系啊，入边咧系含佢贯穿咗一啲系另外一啲嘅卡通人物啊，同埋电影人物嘅。 几得意！ 但我买翻嚟都未拆嚟玩。 系，同埋你要约三五知己玩嘅， 系 大富翁最开心嘅地方系可以攞晒人哋啲钱啊嘛。 我仲有多样嘢想介绍。 哎呀 ，sorry 啊，对唔住啊，我太中意玩，其实我好中意玩嘅呢个游戏。 又如何啊？ 嗱，凡事都有嘢啊。嗱，除咗呢度咧系啱，即系呢一个嘅即系富翁嘅博物馆之外啦，其实同一座咧都开咗一个新嘅咧，系一个朱古力嘅 factory。嗱，但系佢就唔系话同你知日本啊或者外国一定系同大嘅朱古力品牌系有个即系联系噶啦，唔系噶。佢纯粹呢个 chocolate factory 咧都系本地嘅，咁你俾咗钱咧入去可以同啲大型嘅朱古力啊去影相啦。有一个好得意嘅就系你见到喺门口咧有班人咧喺度做个 workshop。咁你见到佢好似整咗一个好似手掌咁大块嘅嘢，油紧颜色，其实就系你可以做一块朱古力，而系上边佢有唔同嘅帽嘅。有唔同嘅，有啲你直情整咗好似香港夜景咁。 咁你有冇整啊？ 我未啊，嗰日都系纯粹好快咁参观。哦、我以为 因为佢 要赶 住睇个 magic moment， 日落啦 ，magic moment 就唔 行。 因为头先你讲嘅每一个地方咧，我都觉得应该独立去嘅，你好难一日做晒 吓、啊，一日做唔晒，我仲喺度谂可唔可以玩一日啊？ 你由朝到晚，同埋大人就好啲嘅，你带埋小朋友、小白就明啦。你好难赶佢，快啲啦，快啲啦， 同埋你会忍唔住啊！佢咁多靓嘅。报警想同佢影多几张相啊！ 系啊，同埋我哋支持香港本土消费嘛，去几次啦？ 咁嗰个朱古力厂要使俾入场费嘛？ 嗰个入场费就平啲， 嗰个又要 俾几十蚊， 几十蚊包唔包一个朱古力啊？ 但系嚿朱古力就好贵。 但系你做个朱古力就再加少少钱咧。但系我睇完个 price list， 我觉得系合理嘅，即系你觉得啊都可以做嘅， 即系可以做定一啲圣诞礼物啦。我唔知啊， 我就未必做到咁多嚿送俾人， 唔系做一嚿 啫， 啊、做一嚿俾、自己啊， 哦，即系你唔系谂住送俾我哋噶， 你唔会，哇，点会咁 cheap 啊？送圣诞礼物，送粒朱古力俾你，哎呀，我送俾你我都流汗啊！ 你亲手做嘅又另计喎， 唔系讲到出， 除非里边包住粒钻石咧。 多謝彭爺，真係大家聽到都開心啦。 發夢冇咁早啊！ 係希望呢啲開心嘅感覺啊，可以。 算啦，你同我哋一齊去算啦。 全場好啊好啊，我包車上去啦，係嘛？ 好啊 好啊。阿 Heidi， 你咪順理成章㗎，有一個。 咁既然係去到咁高嘅地方，咁我哋今日呢首歌啦，亦都係柏豪就嚟有新劇出啦嘛。下個禮拜《讓愛高飛》，我哋去高啲嘅地方一齊發放多啲愛。 柏豪嘅新劇，可能見到朱海婷喎。 承诺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在途无音。人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言不止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 信可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献信可爱人。如果灰烬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受我一吻，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阿玲，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 主持人， 系，你好啊，早晨，早晨， 你好啊。 今朝我请咧拣个只歌咧，好好听啊。 哎呀，系柏豪唱得好听吓，让爱高飞啊。 好有意思啊。 嗯，好，我哋一齐都多啲爱吓。 系啦，有爱又好紧要啊。咁你系咪啊想点一只歌俾你所爱嘅人先啊，阿玲？ 系啊。 系点俾边位啊？ 点俾我我啱啱过咗生日嘅家姐，佢英文名叫阿 Cat 嘅。 阿 Cat 家姐阿 Cat。 系啦，十月一号嘅佢，但我都补足佢啦。咁妹妹咧就啱啱又系过咗11月19嘅。跟住我仔仔咧，12月16号。 哦，呢个 伟希啊， 系 啊， 叫伟希啊。 系啊。 系伟希，讲定生日快乐先。 一次过讲啦，咁仲有我个女将会系1月13号又系生日嘅。 哇！ 咁我希望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过佢哋每一日。 最紧 要 系 身体健康， 系呢个紧要啦。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方法啊？你哋 我哋通常都会系出去食下嘢啊，同埋一齐大家相聚下咯。 嗯， 咁呢排有冇话想去食咩餐多啊？吓？ 如果可以的话呢，他们通常自己煮在家吃。 其实这样更好、啊、现在有时候留在家跟家人一起、啊、无论做什么都是觉得很开心、啊 最重要是想聊得开心一点。 是啱啊，如果你在外面吃饭呢，有时候被人说、哎、差不多了，我们又要走了，是不 是、 啊、 问下你的餸来齐未啊，那你又明白 了。还有自己做是好吃很多的。 哇，你是会是那些叫 potluck， 即是每人做一味、啊、还是说都是哪一个最厉害煮嘢系煮晒咁样噶？ 冇噶，通常咧有啲佢哋觉得自己煮嘢好叻嗰啲人咧，就话我自己煮晒得噶啦，你哋整啦嚟食啦。 哇！ 但有啲咧、 啊、 就系、是、你喂整大食会咁样，一人整一啲咁样咯。 其实咁样大食会都好开心啊！ 但通常咧，我都会系煮一份煮一份咁样去整一啲嘢俾佢哋，系咯。加落去一起吃咯。 咁似乎你煮嘢都好叻喎，你边味系你嘅拿手啊？定系边好多好多？ 样样都好叻喎，我觉得自己。 有冇一样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啊？ 讲嘢俾我哋恨下。 系咯，而家拣一样俾我哋听众听下。 糖醋骨啦、啊。 糖醋骨。 有啲咩嘅嘢啦？ 系有咩特别？有咩特别秘方啊？糖醋骨要整得好食嘅话， 其实系炆个过程咯，同、埋你想去快淋啲，好简单嘅啫。 点啊？ 出水嘅时候，不过都糖醋骨唔使啊。但如果牛腩咧，讲牛腩啦，如果出水嘅时候咧，落少少白醋， 白醋， 跟住系啦，跟住再停翻滚水去之后咧，再去爆嗰阵时就唔使落白醋嗰啲嘢，即系唔使噶啦。咁样照样你炆嘅嘢啦，咁就 OK 噶啦。 哇，我觉得 好快啦！ 我哋要 keep 住拎个电话，尤其是咧去到将近新年啊，农历新年要煮几味咧，可唔可以系再喺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 可以啊， 你觉得好 easy 啊？ 系啊，迟啲可能加埋我哋整粽啊嗰啲咧。 识啊，识啊， 好嘢喎！ 知道你识啦。 系嘛？ 萝卜糕都 OK， 系啦，萝卜糕都 OK， 你 好啊！ 你系我哋嘅厨艺嘅即系顾问可以做， 好啊，系啊！ 喂，咁啊，今日咧拣呢一首作品嚟自陈小春嘅， 系 啊，叫咩名啊？只歌 牵世 系啊？点解会拣呢只咁嘅歌嘅？ 我女话想相依为命咧，佢 听唔到。 啊，点样话？你讲先。 现世啊，现世都笑出啦。 吓， 好啊， 系现世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小出佢只歌就系真依明明，我都 OK 嘅。 哦，呢两只 其实呢两只佢都唱得好好听， 系啊，因为好有意思。 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同生日嘅朋友再讲多句啊？ 祝佢哋身体健康，生日快乐，最紧要自己开心就 OK 嘅啦。 大家都开心吓，多谢你嘅电话。 仲有我想咧，喺借大气电波咧，同空气之中嘅人咧讲。叫佢叫我老公放手，唔使挂心我啦，我会好好照顾自己同我个仔女，同埋叫我关心我个屋企人咧，唔使再关心我啦，我会做好自己， 唔使担心啦，系咪？好， 加 油啦，加 油， 拜拜， 拜拜， 拜拜。 没有胆挂念，你没有心见面，试问我可以去边？只要我出现，只怕你不变，亦连累你丢脸。你是我的秘密，我是你的废物，缺席也不算损失。今晚你生日，祝我有今日，地球上快消失，眼泪还是留给天抚慰。你是前度，何必听我废？再不走，有今生，无下世。你是否想我起这个赌？即使不抵，都要眼闭。我这种身世。 哇，时间差唔多啦，系时候同大家要讲声拜拜啦，拜 拜， 拜 拜，再见。